欢迎大家收听 Sci-Fi 全面睇，我系 Tasco， 我系马仔。 系啊，今个礼拜咁啊，好多戏上喎吓，不过我睇唔到吓。今日咪睇唔到戏，不过当然啦，就有其他朋友啊睇咗啦，系啦。咁啊 ，title 啊好多，今个礼拜讲嘅 title 系啦。系啦，咁啊好多啊，包括有咩呢、這个咩傲慢与思辨啦，系嘛，赤城者啦。I Girl 夢情人啦，係咪？圖書館戰爭就甩咗底啦。係咪？馬沙奇睇唔到啊，結果係我病咗好似話係啦。咁啊呢套啊反而今日咪唔講住啦，係啦。即係同埋亦都好似係最細話題嘅呢一套咁多戲裏面。咁啊或者呢套一陣介紹返少少背景就算啦，因為可能知大家有冇聽我講上一集喎。係啦。咁至於呢喂北美嗰邊唔係做咗嗰、那個末世街呀係咪 系 好啊嘛，末世加十号嘛，就是、Coverfield 啦、啊、吓，咁嗰个就都知道系咩回事啦，咁一阵都会吓同、啊、大家讲两句嘅，咁啊唔讲晒啦，系咪讲晒冇意思啦，系嘛，香港原来要去到4月14号先做，系啦，咁啊反而咧另一套咧就卡通嚟嘅，但系就哇已经好快手，香港好似下个星期已经会做嘅，就系、是、嗰叫 Subtopia 啊，即系呢个香港古怪个名叫做咩优秀大都会，即系讲啲。動物嘅變咗，即係變咗係動物嘅，成個城市啲人都係啦。咁啊，呢套都會一陣都講兩句，不過就唔係講個戲，就同呢個大學生自殺竟然有啲關係啊！ 咪要再褪多個禮拜 啊！要再褪多個禮拜， 同超人嗰個禮拜啊！ 哦，同超人嗰個禮拜，哦 ，OK， 唔係下禮拜添。哇，佢冚超人咁犀利，不過雖然呢套嘢又好犀利喎，喺北美的確嗰個票房又 係破紀錄啊嘛， 仲好第一添啊，係啊！ 是第一是破紀錄添喎。 咁啊係啦都會陸續講少少啦，係啦各樣都係啦。咁啊所以 title 就好多嘅。咁所以每樣都講少少算啦，好冇。即反正我好多都其實唔係我睇，我轉述返啫 ,ok? 好啦咁啊循例啊我哋都報下呢個嘅排行榜先啦。 嗯。 好啦咁啊第一位竟然係功夫熊貓喎。係第三集 。 哇呢套真係不過我一啲興趣都冇，真係冇諗住睇嘅，冇諗住講啊。咁第二位咧都有呢個赤城者啊，活世覺醒啊，咁呢個咧我朋友就以為甩爛啦，睇埋呢一集，原來發覺咧，哦唔係喎，原來係未完喎、 都係拆成兩集啊， 冇錯啦，原來仲有多一集先完嘅，哎呀，真係激死啊， 係好難捱啊呢度， 好難捱啊真係係啦，咁啊唔知啦，唉又係你中意就中意啦，係啦。咁第三位咧都有呢個倫敦淪陷啦，第四位都係呢、這個丹麥女孩嘅，第五位埃及神戰啦，都係咁照褪落啦。第六位鬥室，第七位焦點追擊，唉、哎，真係所以攞金像獎冇乜用啊！你睇下嗱，咁啊新戲啊，第八位啊跌到落下，呢、這個就係《傲慢與思辨》啊，竟然咧場次又唔少㗎，過百場㗎，但係咧竟然都唔係話咁多人 OK 嘅，係啦。咁第九位咧都係呢個《萬千星輝》啊，就綁架案係啦。第十位都有美人鱼嘅，嗱我哋而家纯粹以即系立一日朝早啊坐排位啊，以买飞入场嘅排位啊呢一刻，咁啊 I Girl 去咗边啊？梦成人咧而家第十一位嘅啫，以而家呢个钟数嚟睇，系啦。但系你话系咪冇人睇咧？又唔系嘅，都有嘅，有一定嘅人入场嘅 ，OK， 有啲人仲话好睇添，系啦。咁另外有一套叫做咩《身后恋事》啊，呢套应该系浅野忠信系嘛？深津绘里一套日本戏，咁啊而家好少院做嘅啫，咁啊15位都正常，系啦。咁有冇咧？仲冇啲系新上嘅咧？啊，图书馆战争啦，最后任务啦，咁啊投得好少场嘅啫，咁所以19位嘅啫，亦都冇见过有咩人留言嘅，即系佢讲嘅，系啦。 系睇开就睇咁啊，好似。 系啦，反而有 冇嘢讲啊？ 红衣小女孩嘅鬼戏啊，反而唔系咁呢个优先啫，系啊。咁雖然當然佢唔會話好高啊，但係佢又反而有一定票房喎，調翻轉喎，真係有咩辦法你話係嘛？有咩辦法啊？拍咩科幻片咧係嘛？嘥錢啊！啊 ，OK，anyway 嗱咁啊咁嘅啫 ，OK， 咁以上咧係香港嘅觀眾啊，以為腳同荷包去投票，咁啊你以作參考啫，唔需要信曬，你可以你有唔同嘅選擇。好啦，咁我係啦，就開始講戲嘅咯，係嘛？係 啊， 係啊，咁啊唔需要穿橋啊，唔中意听古仔嘅朋友熄机，好啦，删咗呢个资料先。好啦，咁啊讲咩先咧？讲《傲慢与思辨》先啦。咁我啊唔系喺戏院睇嘅，咁啊即系因为其实都做咗好耐嘅啦。呢套戏喺北美，所以其实咧网上咧一早已经有得睇嘅。如果大家上网搵下， 咁啊，雖然有得睇啫，但係我都冇睇就成套啊，因為我對原著啊，原著我唔係講呢個傲慢與思辨原著，我講呢個傲慢與偏見嘅原著，我都興趣不大啊，嚇。 係。 係相當悶嘅，係啦。咁啊，仲將佢改成一個喪屍，咁除非你係純粹玩嘢，攞啲角色嚟打，就好似林肯，佢又唔係喎，佢竟然真係成個傲慢與偏見咧，做翻一次，不加插喪屍打啫。咁啊，哇，咁樣，咁啊大劑過呢個武俠帝女花啦，係嘛？我话帝女花都其实都同帝女花都唔系咁同啦，系咪？后屘变咗独臂神理啊，好似系嘛？ 吓，似啊！你话好似变咗系啲名著变咗 A V 佢照做翻名著所做嘅嘢，系加咗啲床戏咯，就 名著又好，卡通又好啦，变即系变咗做或者啲戏俾人拍咗做 A V 片啦，即系嗰啲 Triple X。咁你唔会将嗰套戏照拍翻一次加咸嘢系嘛？你嗰啲劇情就草草大過算㗎啦，就算你要講都係咪嘩唔係喎照做返一次咁樣嘩咁樣真係佢又唔悶我都悶啦 ,ok, 咁啊我冇乜文化啫基本上 ,ok, 所以你呢啲咁嘅咁文藝嘅嘢我真係興趣不大老實講。 冇啊即係舊派嗰啲就 ok 嘅英國嗰啲都講咗啦，如果我自己又普通咁就唔抗拒，咁原裝都睇過舊嗰啲嘅，好多做過好多次嘅本身就。即原装傲慢与偏见有。 即是如果当你呢曾经要做功课要做呢啲类型书呢你就唔会鍾意㗎啦。 咁、正常你做喎，如果好辛苦咁要整完之后都有抗拒㗎。 即以后我见到啊 ,Robin Williams 都驚㗎，因为考试考过啊大佬。我见到佢就考试㗎大佬。即有啲发条铲㗎嘛，即你太谷得太劲。即本来鍾意都变得唔鍾意㗎嘛会呀。 但如果計電影傲慢與偏見就最近咯，係阿基拉嚟零年嗰個版本咯。 係、係，其實已經係有直情正經都有做，近年都有拍過電影係。 嚇、電視劇咁就，如果啲人係反而係話，好似係九五年嗰陣時即係上次 Kingsman 啊，阿哥林費夫嗰套啲人話拍得好啊，如果電視劇嘅話就。 會唔會係個人演得好啫？ 然之后，即系佢哋觉得嗰阵时系好啊，看个人话， 睇个演员咯， 系啊，都系咁做啊。其实套嘢就， 佢做得翻嗰啲古装绅士啊嘛，因为 系有嗰种味道，英式嗰啲啊嘛， 系咯。咁呢啲啊，其实系啲好文学嘅嘢嚟嘅，我唔系贬低佢，即系我唔识欣赏嘅，系咯。咁你夹硬将呢啲嘢嚟同丧尸嘅嘢捞落去，咁咪唔紧要。咁你林肯都 OK， 我反而觉得林肯咁你。佢都大部分時間都攞個斧頭去劈嗰啲僵尸咯。 唔係，因為你本身而家佢如果咁做咧，其實中意呢個古仔啲人真係，我諗而家新咧好少啦，真係冇乜中意。 冇錯。 聽就聽過呢個名，啲人唔會中意睇我覺得。 哇！我驚聽都未聽過啊！你試下問下而家啲人啦。 嚇，唔係可能會聽過嘅。係， 我唔敢。 不過唔知咩嚟嗰只咯。 聽過啊？ 即係聽過個名有咁嘅嘢，但係唔知咩嚟咯。 我好保留嘅啫。 嚇，唔知咁就。唔係，因為佢我講即我睇同阿 Tas 哥講，即係佢而家仲係嗰啲即係封建社會啊， 冇錯， 即係有色眼鏡睇人咯。我啲古仔啊嘛，近時英國。 喂，咁啊，的確係喺嗰啲時代寫嘅喎。 係啊，十八世紀嗰啲。 係啊，咁你本身頂唔頂得順先？ 係咯、啊，即係你而家啲人係覺得平常應該係咁樣嘢，佢又覺得係已經好前衞嘅嘛，本身。 都十九世紀嘅好似啊，唔係十八世紀啊。 唔係，佢十八世紀尾嘅，好似。是即本书整嗰阵 时。咁耐 是啊。个作者是1796年至1797年嗰时写本嘢。 哇一七几年添嘛，哇咁真係十八世纪啊大佬。 是啊，所以佢我都好旧，即佢已经好新嘅嗰阵时。 哦咁解啦，嗰时当。 是啊，即讲唔肯就屋企影响要即嫁俾佢哋嗰啲有钱佬嗰啲咁呢。 是 系啊，咁你而家啲仲讲呢啲嘢？ 即系佢系嗰时嘅人写翻嗰时嘅事，咁而家你睇翻就，即系当然啦，系经典系事实吓，即系莎士比亚梗系好嘢啊，不过你中唔中意睇又另一件事啊嘛。 唔系，因为佢嗰啲嘢好含蓄，嗰啲即系佢嗰种方式、嗰种表达，我时代嗰啲嘢啊嘛。咁你而家啲人觉得系即系全部好似好正常嘅嘢，佢即系佢嗰部讲嘅嘢，佢咁平淡咩？你讲啲嘢？ 但系嗰时已经好挑战性噶啦嘛。 系啊。 唔係，如果佢攞嚟做個副題就 OK 嘅，佢攞嚟做主題咪悶啲咯。 係啊，咁你而家呢套即係你變咗係加喪屍，但你又唔係將個重點擺咗喺喪屍度。 係啊，冇錯啦，佢依然喺翻佢原本。 本个古仔系主线。 系啊，佢系丧尸无端可以加入去喺个背景度，跟住有过场嗰时变咗喺度打咗佢哋平时。 但佢打咧打嗰啲中国功夫先犀利喎。 哦，唔系佢话学中国日本功夫啊，佢哋自个。 你以为睇紧卧虎藏龙啊，大佬？系啦，冇错啦。咁啊，所以呢套就唉唔知啊，我唔系好识欣赏啦。系因为佢其实都大部分就喺度讲嘢嘅，打好少嘅啫。 系因为佢连啲即系啲位嗰啲，佢平时啲对白嗰啲，其实佢都系跟翻原装讲嗰啲剧情一样噶嘛。 佢直情讲翻嗰啲嘢嘅，咁所以哇，真系都几啊！即系你真系要好中意嗰个原本嗰个傲慢与偏见咯，系咯，唔系傲慢与偏见与丧尸嗰个原著，嗰直情。舊嗰個傲慢與偏見你 OK 嘅，你就會容易接受啲啦。 咁 一套嘢其實北美咧本身咧都唔係太成功嘅票房，因為我懷疑即係去即係買呢本書睇嘅人咧，就佢喺小説上面仲 enjoy 到，即係我講嗰個有喪屍嗰個版本。但係咧， 係佢因為係咯，我哋講咪話佢應該係睇咗原著，佢中意呢個故仔，佢出本咁嘅嘢，跟住佢咪可以即当再睇一次咁有多咗啲少少唔同咁咯。 但你叫佢睇个真人版咧，咁呢一班人我相信啲年纪都唔会太细啊，系嘛？ 嗯， 都中意得咁样嘅文学嘅啊呢啲嘢，咁变咗佢完全就唔系之前嗰啲即系可以拍到三部曲咁呢啲咧，呢啲咩赤城者啊、Twilight 啊呢啲就唔系嗰回事咯。 唔系我啲观众层啊嘛。 系同埋唔同呢个 World War II set 嗰啲啦，系咯。 你 action 位咩有啲唔同啊？ 即系所以而家都你都可以睇得到啦，唔系一定系话本书卖得咧，就一定有票房嘅，好明显。 你睇下我本书卖俾咩人咯，真系。 其实仲要睇埋佢有冇嗰啲市场嘅策略，佢加埋一齐先得咯。唔系话净系本书卖得嘅，其实都之前都唔系冇试过拍啲即系卖得嘅书，但系套戏唔少人睇啊，都有都发生过啦。呢套啲上司嗰套 host 都唔 系 好多人睇啫嘛 ，host 仲要嗰套即系外星人。 是简仔那个又是。 啊、即那个是不是啊哪个写的是不是啊罗林写的 他不是罗林写的。 哪个写的哦好像是。 就是。 吹拉的。 就是吹拉的我好写的。 吹拉的我写的。但那本书 OK 的但是套戏一般的。即是我试过票房啊好一般的。 是。 那你已经 是一些名即已经是同一个作者的另一本书都可以善胎的。咁你何況再一啲未知得唔得嘅咁，所以其實我諗啲電影公司唔好太過再去即係迷信呢樣嘢咯，迷信即係輸得就片會得。 咁你好難叫佢哋咩？佢都係睇數嘅，佢改十套呢啲可能有八套七套得，咁佢就覺得得咁照去啦。如果佢唔改呢啲， 開一套完全冇根據嘅， 冇料到咁佢十套即係十套係冇改編嘅，十套咁佢可能得幾套得咁樣，就算爆曬咁佢其餘啲事都啊。 如果系咁啊，唔掂啊！咁你 唔系佢唔系睇根本啲电影公司又唔系睇套嘢单独一套睇喎，佢睇投资几多套有几多套得咁啊，其实。 疏系，咁继续系，咁所以呢套就冇乜特别啦，我叫做立过就我就麻麻地系。咁啊，女 系，不过佢有啲设定好怪嘅，我哋讲过。 啲设定系啊，系咁啊，呢套咧啲丧尸咧就唔系变咗丧尸之后就会乱咁咬人嘅，原来佢仲有理智嘅。 是啊即正常佢变咗之后系可以平常人用喎开头。 是啊咁点解会后尾又变咗丧尸咁乱咬人呢咁佢呢套呢一个古仔入面佢系有特别嘅设定系点样嘅。 是咁佢话变咗之后呢佢会开始即系食脑啊要。 是但佢食脑可以食猪脑啊食大啲喎。 是啊佢如果话唔佢讲好搞笑如果唔系食人脑啊佢就未完全转化变咗冇思想嘅丧尸。 反而食人脑先会变即系变咗啲即系冇意识嘅， 冇思想啊！就系变咗我冇思想咁咯。即系如果佢保持翻个思想嘅话，佢可以用猪脑嚟顶住。 系啦，好奇怪。咁所以变咗佢就有一班即系不死人咁啊，变咗系啦。 系啊，系咪咁啊？比较怪啲啦。咁同埋佢有个咩话因为有啲丧尸多咧，跟住佢哋又挖啲运河，跟住整围墙嗰啲咁咧，无端好似进击啲巨人位，咩啊？师姐帝国嗰啲咁啊，我觉得。 呢套嘢成日睇成覺得以為師姐帝國其實係咪睇咗佢個浪漫與思辨嘅嗰個即係呢個啦即係有桑比嗰個版本嘅小說抄嘅呢 係喎真係有咁嘅。 咁我覺得呢個機會都唔細嘅。因為呢呢個書呢其實出書嘅出版嘅日期呢係2009年嘅4月1號嘅。 係呀 ,09 年嗰時係呀本書。 咁師姐帝國當然啦，就係、是、阿伊藤計劃死咗之後先至佢個 friend 嗰個原書。咁但係伊藤計劃幾時死嘅呢？其實呢、這個人其實就係2009年3月20日。 嗯， 係啦。咁其實佢有冇機會即係睇過，或者有冇機會會知道即係即係聽聞會有本咁嘅書會出？咁我唔清楚啊嚇。 点解唔知啊？ 嗱，即系你字面睇就似乎佢系死早过呢本书出版啦，系咪？ 系 系咯，咁你觉得佢应该唔系抄佢啊？咁但系你知有时啲书出之前咧已经有条桥抌咗出嚟话会出噶嘛？ 系咯，我唔知点解系好多时都系个时间差唔多有咗条桥出咗嚟噶嘛？ 冇错啦，就系差唔多嘅，差唔多时间嘅。咁同埋佢都系得嗰十几页纸嘅一啲设定啫嘛。 嗯， 佢又唔系写咗个古仔系嘛？咁系咪临死？系咪咦？法國有人咁樣喎、啊，寫個咁嘅《傲慢與思辨》喎，咁會唔會佢又啟發咗佢咁咧？會唔會咧？我唔知啊。但如果你比較一下，又覺得又好似又真係有啲相似嘅地方喎、 啊。嚇、啊，即係少少啊，啲有思想嘅喪屍啊。 嚇，唔知啊，係咯。咁啊，冇咁啱。 冇得講嘅，不過係咯，有好多咁樣唔知啱撞 Q 咁啊，類似啊。 但冇咁啱嘅，我覺得。嚇、 啊。唔知啊，咁啊，同埋啲圍牆嗰啲，點解會整呢啲咁樣嘅嘢？又進擊巨人咯，又幾耐啊？進擊巨人， 進擊呢個巨人，進擊巨人進擊巨人都2009年10月開始連載嘅，即係嗰個時間嚟嘅， 又係嗰個時間咯。係 啊，咁但係呢個赤城者就唔係即係呢個咩啦？大 version 啦，赤城者係今集啫， 係 分歧者啊，應該叫做 係 分歧者係幾時咧？睇下先，係哇！咦，我冇 mark 低到咧。分歧者就系呢个2011年4月25日嘅第一本，即系佢好旧嘅。系。不过当然啦，你话玩围墙呢啲嘢，鬼佬以前都有玩嘅。 嗯。 系啦。咁啊，你话会唔会系分歧者抄进一样啊？有机会噶。系啊。我觉得呢啲互抄嘅啫。 都系互抄嘅，嗰时啊，啲桥啱啱嗰时咁兴嗰时啊，大家一齐咁 即 系吸咗呢样。 我觉得冇咁啱噶啦，就 系。系咯。 即係你都係有啲互相影響啊，我覺得嚇咁啊，咁啊，所以就有佢自己一個設定啦。不過我覺得悶啲咯，係咯，即係你要接受到佢個原著嗰啲咁嘅文藝嗰啲部分先得咯，係咯。 唔係咁，你根本係其實係即係睇咗原裝，你中意咁，你當睇多次有喪屍嘅套嘢。 我覺得香港入場嘅觀眾我唔敢講有幾多個人會睇過原著嘅真係。應該冇乜啦，咁啊娛樂性就唔係咁高嘅，係 啊， 係啦，咁大家自己判斷啦，係啦，即係或者上網睇啦、上網睇有噶， 唔知喎，我套嘢我就 OK 啊，中意嗰啲衫嘅我本身就， 哦咁佢拍啊，咁啊當然靚噶啦，啲景啊，啲裝啊啲係咯， 哈哈， 咁啊不即係你中唔中意啦，咁有啲人唔中意噶嘛。 系，都系睇下你话都讲，好似系二战嗰阵时啲人又咁中意，咪唔中意睇二战咯。 即系唔中意上海滩嗰啲人。 哈哈， 我好中意嘅，我好有型噶。 吓， 系咯，我调翻转对佢呢个时代冇乜兴趣啦，即系都未有啲科技嘅嘢吓。 嗯， 系咯，即系你上海滩啊，咁你二战嗰时候有车、有飞机、有大炮噶嘛，即系介乎古装同即系现代科技之间啊嘛。 哈哈。 咁佢呢啲咁嘅，哇！呢啲咁嘅，佢而家講浪漫、傲慢與思辨呢個就再舊啫，再騎馬啫，大佬啫。咪大佬搞嘢喎，嗰啲手槍好勁喎。 係爆頭嘅一槍又。 嗰手槍都唔知道用咩整喎，總之佢其實都超科技喎。 係啊，一槍唔知個成個喪屍頭噗一聲爆咗喎。 好犀利啊！即係佢都唔係好現實嘅，係咪？ 係啊，佢哋唔知咩槍嚟喎。 唔知啊，即係佢又好似話係啲黑死病令到有喪屍出現嘅，我叫佢介紹咁講嘅。咁 anyway 啦，咁大家有興趣，即係唔想戲院咪上網揾嚟睇下咯，好多地方都有其實係咯。 嗯， 我哋不嬲都介紹人哋去上網揾嚟睇啦。唔係我哋不嬲主張就係咧，你如果你睇過你中意咧，你可以入去戲院睇翻嘅。即係如果一套你睇完你中意嘅戲咧，係絕對值得去戲院睇翻嘅。 嗯， 咁我的確係會嘅，我自己 OK。咁其他人會唔會我唔知啦 ，OK。即如果睇完之後發咗佢話唔得，都係點可以就咁喺網睇完一次算啦，係咪？一定要去院睇翻啦，係咪？咁我就覺得咁樣會好啲咯，係咯。如果你好驚嘅，驚套嘢哇瀨嘢喎，咁你咪上網睇下先咯，係咯。 嗯， 你覺得 OK 咁，即係你上網當睇個長預告啫嘛，你可以唔成套睇曬㗎，你咪撳下嚟睇下咯，撳下睇下你做得頂唔頂得順先，中唔中意先 ，OK 你咪入戲院咯，我都可以咁嘅，自己控制啫嘛，係咯。 嗯。 啊，好啦，咁呢個冇啊，冇乜嘢可以大講係咪啊？ 嗯，冇乜啦，都係咁啦。佢啲劇情一樣啊，啲傲慢與偏見啲人都唔中意，都唔使知佢緊講乜啦。 偏見係。 係啊，都唔使講啦。 傲慢與偏見咪講人嘅傲慢同埋偏見咯。 是 因为他原来他不是说是一个傲慢一个偏见，他说他们两个人都有傲慢和偏见的一面。 是。是啊。是不过我觉得好笑就是因为他求婚都那么串的，那时有些剧情。 哦，那就不知道，但是是不 是这样，我觉得好笑的，我其实觉得看他这些就是他认识那些本身知道他做什么，但是他即系我嗰时咁样，但系讲嘢如果有技巧咁讲到咁，做咗咁样讲嘢，觉得好笑嘅，我觉得就 系， 即系佢已经走到去求婚，竟然串串供咁咯。 嗯， 我啲位好笑啊，我觉得。 嗯，对而家观众嚟讲，离地咗少少噶。 系啊。 O、okay, K， 好，咁大家睇啊，系啦，系啦 ，O K， 如果有兴趣睇埋《傲慢与偏见》嘅原著咧，有兴趣，我就冇啦。 嗯， 好啦，咁我朋友就去咗睇《赤城者》啦，以为甩身啦，睇埋今集，点知濑嘢啊，又原来未完嘅。 你又整嗰集？ 真系以为完嘅，点知原来未完，系啦。咁今次系叫《赤城者末世醒觉》，咁啊唔知点解嘅，因为英文咧都系叫做 diversion 嘅啫。 系， 即系啦，即系佢唔系开头个字唔系转咗嘅，佢转开头个字啊嘛，最抵死系。 嗯， 系咯，咁你应该一路都系分歧者啊嘛，叫做嘅芝麻乜咁啊。 系咯，唔知喎，佢咁转喎啲咩咁 咯。咁而下一集咧就小说就咁叫《分歧者》第四啦吓，唔系小说咁话，因为话佢呢个系台湾译名啊，已经有啊，《分歧者》第四集啦，《超越者》啊叫做啊 ，Standing 先啊。咁下一集就会2017年嘅6月9日做嘅，系啦。咁睇下大家仲有冇兴趣啦 ，OK。好啦，咁今集系大概关于咩嘅咧？咁啊讲啊女主角啦，四仔啦，同埋啊，即系佢条仔叫四仔啊嘛， 系四仔啊， 科啊，系讲阿科啊，惊大家以为睇紧二世高达啊，系麻甩佬嚟嘅呢个四仔 ，OK， 中意二世高达，我四仔多啲啊， 哦，嗰条友个名好似又叫做咩 D.O 噶嘛，好似 系 有齐二世高达啲嘢啦，咁啊再嗰个女个细佬啊，应该系嘛，嗰个算系啊。咁仲有多兩個啦，一個染仔嚟後尾變咗，跟住再加埋 Maggie Q 嘅最初。咁但係佢哋逃離嗰個城牆呢就有追兵嚟到啦，咁就想演一幕進擊的巨人啦，當然就冇變身啦，咁總之爬上牆過，咁 Maggie Q 就死咗啦，即竟然捱到今集嘅開場瓜老陣啦。咁跟住咪講佢出咗出面啦，就發覺出面原來都係即真係啲環境都好有問題嘅，即又落啲雨都紅色呀啲咁嘅嘢嘅。咁但係佢去下呢就即又俾嗰啲人追到嚟呀，咁突然出現一啲嘩犀利啦，天降天兵咁樣，有啲好先進嘅部隊突然間真係打死或者趕走咗嚟追佢哋嗰啲人喎，咁帶即就救走咗女主角哋一行人啦，咁佢應該嗰時得返五兜友㗎啫，就 Maggie Q 死咗。咁我救咗邊呢，咁原來去咗嗰、那個咩係咪咩芝加哥機場嗰度 係咪 芝加哥嚟嗰度 應該係咪 即係總之去咗機場。咁機場原來而家就做咗個叫基因福利局嘅總部。咁其實我諗佢都離開個舊城區唔好遠嘅啫，機場同個城區唔會爭好遠。唔係真係好遠先啦，最少係冇理由爭好遠㗎。 嗯。 即應該有一個即少少距離但唔好遠。咁去咗嗰度呢發覺嗰個居住區咁喎。依又好似裏面有好多㗎喎、即係嗰度又唔係好似出面咁荒蕪嘅咁樣。係啦。咁發覺原來佢哋嗰個城呢，原本佢哋嗰個舊城呢就係佢哋呢個控制嚟做實驗嘅，原來根本係爆老鼠嚟嘅啫，佢哋即係做啲社會實驗咁啦。我當佢，我估嘅意思即係睇佢哋分咗啲人做咁多派啊，會唔會即係呢個咁嘅管治方式會唔會嗰啲咁嘅嘢啦？係啦，係啦。好啦，咁佢又話俾女主角聽啦，其實佢哋係一個末世嘅戰爭之後啦。咁戰爭之前就啲人就將啲基因將人類嘅基因改造啊。咁佢哋話俾女主角聽咧，佢嘅基因就係純種嘅。佢話俾佢聽啊，即係可能係流㗎啦，應該嚇。咁點解咧？後屘佢就帶啊女主角就坐洗頭艇去咗另一個叫天城嘅地方咧，就攞分頂，又另一個城嚟喎。嗰度仲犀利喎，好似沙窩嗰啲城咁喎。如果大家睇個畫頭，即係好先進嘅。咁嗰度有個啲咩委員會咁啦。咁但係咧個委員會都 踢爆咗呢個嘅，即係呢個咩局長啊，係啦，就話呃人啦、啊，咁跟住攞唔到分頂就坐翻洗頭艇翻翻嚟，即係都幾低能嘅大佬。 如果唔知做咩 啊？唔知做咩咁啦，咁如果局長決定啊，就執行呢個人類保元計劃應該啊。如果就要放啲毒氣就佢整佢個城啦，咁就唔係毒死人嘅，就令到你唔知個失憶喎，失咗憶就可以會就會受到控制，我唔好明啦。咁嗰堆人咪不嬲都受到控制㗎啦咩已經。咁 anyway 啦，咁如果 唔使乜咁樣整啊， 佢就誘騙咗個嫌疑， 佢唔可以叫班友嚟逐個逐個打唔得佢。 哦，佢唔使打佢聞就得㗎啦。 唔係咁，佢叫佢過，叫啲人分批入啲房度聞完出翻，咪過受控制咯。使乜咁樣喺我成個噴出去班友咁整做咩？ 其實如果噴咗都唔知啦。 係咯，噴咗咪會聞壞咩咁，佢亂曬咁，仲衰佢揸車咁聞咗就咩咁意外喎又。 撞車死曬。 係咯，死曬大爆炸喎，整嚟做咩？佢就佢換身份證咁叫過去嗰間房嗰陣吸完咪出翻過，變曬啲僆喺度。 咁如果咁有咁理性嗰、那個即係個作者就唔會寫呢個故仔啦。 吓、啊，有少唔知多嚿鱼咁样喎，吓、啊，坐咗巴士个巴士司机咁一闻嘅晕咗成架车炒埋死晒喎。 鱼系一阵讲埋个毒气本身嘅性质吓，系重个空气嗰下嘢，你先会讲粗口啊。吓，一阵先讲啊。咁但系咧，女作翻嚟之后发觉阿四仔已经逃咗去嗰个旧城啦。点解咧？因为如果中途咧，佢哋原来去咗呢个局之后咧，就各自有唔同嘅工作啊。咁四仔就派咗去即系军队嗰边啦。咁结果就。參加咗一個行動，結果就話要捉啲細路仔翻嚟喎，去嗰個舊城，佢都唔知做咩嘅。咁而嗰個過程又佢嗰啲人又好似誤殺咗嗰個細路仔個老豆之類，咁佢又覺得好唔即係好唔對路啊！覺得呢班人應該唔係好人咁嘅喎，咁樣即係佢初以為佢係好人嚟㗎嘛，唔係好人 咁合理啊！叫佢做埋都未入啲佢精神上高，唔知係咪支持自己嗰邊嘅，叫佢做啲咁嘅嘢。 是但啦，即係都話呢個作者如果係有寫得咁好，就唔係呢個爛故仔啦。咁或者佢小說可能好啲呢，可能呢個劇 係囉，呢個咁樣個劇情咪即係等於全部一條友係啲劫匪嚟，跟住投靠佢哋都唔知佢底細，跟住即刻叫佢做差佬咁樣，即係救人咁樣。 唔係原本掟磚嗰啲咩？ 係囉，即係佢本身走入去咁搞破壞咁，唔係自己有嚟咁，即係點？ 咁總之個四仔就佢唔係自己走嘅，佢原來呢就搵啲人話唔知載佢喺邊度，但係想殺咗佢嘅，咁結果就又發生一件星戰七嘅事件啦，裏面有個黑仔，又真係黑仔嚟喎，又救咗佢喎，炒機喎又係喺個沙漠度喎，係啦，即係爭在冇 BB8 嘅啫，係啦， 係啦， 即係重演一次星戰七啦，嗰度有下，咁不過黑仔就冇跟埋佢走，佢話佢翻返去基地報道， 咁得。 系，咁就叫佢自己走，就俾埋個 pass 佢，就話原來咧有個力牆咁罩住嗰、那個，即係佢哋嗰個咩局嗰個範圍嘅，即係你就咁出唔到去嘅，嚇、啊，又經過嗰個地方有個力牆，咁你要嘟咗咧，咪先可以八達通咁樣，咪先可以過出到去。 俾個八達通佢個黑仔冇點交代啊，咪？ 哦，咁啊炒得機跌咗都得嘅， 嚇、 啊，咁炒得機嘅唔出奇啊，係咪？ 嚇、啊！ 咁 anyway 啦，咁但係我以為返去咁個局長實鋸咗呢個黑仔又冇事㗎喎，好好人㗎喎真 係。咁樣好人啲喎佢哋真係。 壞人好好人㗎呢個呢度嘅啲人。咁好啦，咁另外就即係嗰、那個嫌仔呢就後面就俾呢個局長收買咗，因為其實對佢自己的工作好唔滿意。咁工作就做咩，就同阿女主個細佬就喺度摸住佢哋嗰，咁成日有啲好似發夢咁嘅嘢，原來可以隨時摸住個城任何地方，但佢又唔使咁揾任何嘢㗎喎，佢又唔係有鏡頭㗎喎，唔知點解㗎喎，即係 天眼嚟喎，我記係 唔知佢係得天眼啦， 係真係天眼通嗰啲喎， 真係天眼通㗎喎，咁佢話好悶呀，話一份工，咁叫嗰個局長即係話如果你幫我呢單嘢之後呢，你可以即係隨便任佢揀啲咩工作咁，咁但我心諗佢嗰度都冇乜好工作㗎啦，佢嗰份工咪算係咁，再唔係可能洗廁所喎，大佬。即係總之嗰個局長話，除咗佢個位之後，佢咩位都可以俾佢做喎。如果佢肯幫佢，咁結果就變咗咁啦。咁嗰個人就出賣咗女主角地，就反而佢仲接觸先登啦，去咗個城先啦。咁就嬲咗阿四仔個阿媽，四仔阿媽咪係其中一個女領袖嚟㗎嘛。咁佢就話叫佢用教佢用呢啲毒氣對付嗰啲即係嗰啲對方嗰啲人㗎嘛。咁佢試俾佢睇就。試即係揾個人試俾佢睇，咁啊吸咗嗰個人又唔係死咗嘅，唔係又迷迷糊糊咁咯，失咗憶，我邊個都唔知啊咁樣，咁但我都唔知咁樣咩用啦 ，OK， 咁但 anyway 啦，咁跟住後屘佢哋真係諗住發動啦，因為仲運起咗阿四仔啦，佢阿媽唔好啊嘛，咁運起咗，咁結果女主角我哋咪嚟，又唔知點解女主角又知道佢阿媽運起咗喺邊喎， 因為佢初初去睇嗰陣咧，佢媽都未揾咗佢嘅。我唔知佢點解中間又會知道發生啲咩事喎，係啦。明明佢細佬都冇喺嗰間房啦，都跟埋你一齊去咗啦，係啦。唔係話一路報俾佢聽喎，冇喎，係。咁啊，總之佢哋一行人去咗救啊，四仔咪救到啦，當然咁啊。咁後屘仲即係所以索償先阻止呢個阿二五仔同阿四仔阿媽啦，係咯。咁結果成日匿埋咗嗰間嘅房入邊就開嗰啲毒氣咁啊。咁結果啲毒氣原來就會喺即係成個城嘅所有嘅氣口度噴出嚟，咁啊啲橙色嘅，我朋友話。咁最特別呢啲毒氣呢就比空氣重嘅。 係。 咁結果呢就淨係會沉底嘅啫。 係變咗好大煙喺個底度。 好似你放 CO2 㗎嘛。 係呀係 呀。咁即係話呢你 拍氣用嗰啲呀。 係呀冇錯啦。即係我諗淨得曱甴同老鼠會賴嘢，即係你正常人連瘦仔都唔會賴嘢。 啲狗仔都會賴嘢，可能啲貓仔狗仔。 我大隻啲都唔會㗎啦，應該係。 係啊，啲大狗都冇事啊。 細隻嗰啲咪賴啦。係 啊， 除非你趴喺地下啦。唔係，哇！啲毒氣咁低啊，咁樣睇。咁當然啦，後屘佢哋又 stop 咗添啦，仲嗰啲毒氣回流翻翻嚟啦。咁樣就咁結果總之就係輾轉之下 stop 到啦嚇。OK， 咁啊但係就俾嗰個二五仔走咗啦。咁啊冇㗎啦，咁跟住叫做解決咗一件危機，咁好似雙方亦都冇再打落去啦，即係原本個舊城區打緊仗㗎嘛兩邊啊，即係好似和解返啦咁樣，咁跟住啊嗰個局長咪嬲嬲豬咁咪完場啦。 係。 係咪好正呢？ 唔知啲戰隊嘅故仔 喎。我朋友睇到真係想割凳嘅啫，咁佢都唔知喎，原來再下一集佢話完㗎啦。 吓，即系睇到最尾啦！咦，嗰度局长都仲未死嘅啫，咁咩？ 啊，系啊，即系佢都奇怪，都冇啲人冇下场，因为好似个个都又走甩，又剩又唔甩，者原来再下一集，顶啊咁样啊 ，OK， 咁啊咁上下啦，咁大家有兴趣去睇啦吓，我朋友就不太欣赏啦 ，OK， 啊，同埋佢话个女主角又好似走晒样咁啊，又话今集 继续走啊！ 唔知佢話頭兩集佢都 O K 喎，我頭兩集已經唔 O K 㗎啦，我話 係已經唔得㗎，揼揼地㗎， 佢都仲覺得 O K 喎，呢集直情好似成個佢直唔認得個女主角啊，突然之間係 走樣走到認到啊， 係嘛？個女主角先傲慢與思變啊，大佬變咗浮屍啊， 唔係今次好似成個髮脹曬又好似係嘛個樣都 唔知啊，總之係好難 頭大咁啊，都身好似話 係。好难嘅，咁连阿 Jennifer Lawrence 都咁啦，系嘛？ 吓， 系咯， 冇啊，系啊，而家新开都变咗成屎拉咁啊！ 何况系呢个啫啊，咁啊，所以 anyway 啦，咁所以我朋友都失咗兴趣，佢都 OK 噶，头两集佢都 OK， 但佢又唔好中意咁就好，啲剧情又打啊，好多位好似好低能啊，好似你为咗做而做嘅啲剧情啊， 系啊，选择埋啲咁戆居嘅嘢嚟做啊！啲人好似 唔係好解釋到啊，咁樣咧，即係好似即係好似夠鐘發生就發生啦，咁樣嘅。不過就今次呢套咧就科幻啲，咁就要睇下你中唔中意。咁如果你覺得中意睇科幻啲咧，咁呢集就似 Star Wars 啲嘅，因為佢啲科技好高嘅。 嗯。 因為佢而家佢出咗出邊用啲科技咧，佢話有啲槍喎，係可以飛好多個嗰啲裝出嚟啊，但係好細嘅，好似碟仔咁細。咁啊，每一隻都可以攞嚟攻擊人嘅。咁我問佢，咁佢飛咗十隻出嚟，佢同時點樣睇十隻啊？隻眼，即係佢有個眼罩咁睇，我點睇？我唔知喎，佢冇影，佢一直戴住啫嘛。佢影嗰陣咧，佢就淨係睇到嗰、那個揾到目標嗰個影像咯，佢冇影到其他嗰九個點樣喎。 可能有制撳嘅選擇啊， 唔知，總之佢冇交代。咁但係我覺得好得意咯，你放十個出嚟亂咁飛，咪你點樣控制啊？即係你點樣睇啊？你睇到頭都暈。 唔係，你咁樣控制唔到喎，你唔係浮炮喎，用個思想一次我控制住。 唔知佢，佢其實同浮炮差唔多啊，因為佢係射人嘅，係啊，可以。 係啊，但係佢用呢個方法操控，邊個一次我控制咁多啊？ 絕對唔得。 係啊， 會黐線個人啊咯。 係啊，你又唔係話老諗咁樣去飛唔同目標咁攻擊喎？你睇住咁樣咁啊？ 睇住，咁邊有咁多隻眼啫？ 係啊，你邊度睇到咁多畫面咁多眼望住？ 咁都唔係唔得嘅，你實 Q 都係同時睇十個 mon 可以。 但你唔可以一齐攻击嘅喎。 哦，咁啊冇噶，咪可能佢有半自动嘅咧，或者嗰啲嘢飞咗出嚟唔使控制嘅咧。 系咯，佢 lock 咗之后佢自己飞埋 啊。系啦，可能系啊，啲 AI 好强嘅咧，唔知佢冇解释啦。咁总之佢今集出现嗰啲科技高咗好多嘅，系。 吓， 佢话嗰架洗头艇咧就好似嗰时阿 Tom Cruise 嗰度啊，白色嗰度咧，好似蜻蜓咁嘅，佢话有啲似嗰啲机啊。 嗯。 即系佢又唔系个样，即系佢又白色嘅。 即係佢哋又穿白色嘅，咁係咪有啲似啊？ 嚇嚇，即係係穿白色咁樣。 係白色咁樣，佢又喺個即係一個露台度咁飛出嚟嘅，係嘛？ 嗯， 係咁嘅，係啦。咁同又係得兩個位嘅嚇。 嚇、啊！ 係咯。咁啦 ，anyway 啦，咁啊睇下啦，係咯，睇下啦。咁但係如果你唔中意佢呢啲咁變咗咁科幻，即係因為你之前嗰兩集唔係咁噶嘛。 嗯。 佢好似好舊咁噶嘛，翻嚟啲嘢。 系， 咁你可能突然间唔中意，点解变咗睇咗星战咁样咁咯？佢又唔系好中意啊，朋友调翻转啊，即反而佢唔中意先进咗，但我调翻转，可能我会中意佢先进咗嘅。 嗯， 我怀疑，我反而觉得 OK 啲嘅，即系似科幻片啲啊，系，系啦，咁 anyway 啦，咁啊两睇啦，咁啊总之就关于咁嘅，有兴趣就入场啦，系啦，唯有话咁样讲一讲啦，系。咁啊，系啦，咁如果大家仲有兴趣，下年啦，系啦，下年就2017年6月9日啦，继续。 呢套系算有啲水味啊？呢个系列呢啲咁嘅。 咩意思啊？ 唔系个势咯，好似我感觉上好似都系佢呢啲系列咁样，都系食住嗰个势，所以一次就出咁多咁啫。但系可以个个地啊，而家系嘛？ 水味啊！咁啊，第五天劫都啱开始啫。未算水尾嘅，即系仲有人接续嘅，但系 work 唔 work 好似少少唔 work 咯，开始 系可以唔系好掂咁啊，冇咗之前嗰个气势啦，近时每次一套一出都麻麻声啊嘛， 一亨一 game 最屘一集都麻麻啦， 系咯，已经过咗个势咯，佢连外国都系咁， 呢啲都仲未完，咁你点算咧？咁系咪会濑嘢咧？咁啊睇佢哋啦，即系佢哋， 我唔会嘅，佢可能冇之前嗰个咁劲咯，已经。 即係睇下佢哋點睇啦，因為佢哋決定開拍嗰陣就冇諗過會即係咁快就即係玩完咗呢樣嘢㗎嘛。 係囉，咁變咗好多套都係起呢啲咁樣，即係呢類型嗰個小說改編。 咁就一定要行 Marvel 嗰隻囉，咁所以而家你變形金剛都係行嗰隻路線嘅。 吓、啊、 即係唔再係搞啲叫三部曲，就將第三集就抹兩部，佢淨唔敢玩一次過係十套戲咁樣。但系就互相緊扣咁樣出嘛，而家個做法係。 係而家鐵索連舟嘛，玩要。 連舟啊，係啦，我哋所謂嘅。咁睇幾時有火燒連環船啦，係咯。 係啦，要睇點樣玩到最尾，睇點樣。 係啦，咁啊，暫時鐵索連舟仲 work 嘅，咁但係佢 係而家仲 一隻叫所謂三部曲加一咧，呢叫三部曲加一啦，因為第三就抹開兩個嘛，就 係啊， 唔 work 噶啦，開始其實已經唔 work。咁啊，睇佢點玩啦，我哋係好厭啦，已經喺度，同埋啲套路差唔多啊，最弊。 咪最好幾個啲劇情係換咗啲地方，但係嗰啲嘢做埋都差唔多啊！全部 啲咁嘅嘢，即係佢唔係就係話形式上三部曲，三部曲冇所謂啊！三部曲唔你可以講第啲嘢噶嘛，係咪先？ 都係第啲嘢咪 OK 咯，係 啊！唔係三部曲嘅問題啊嘛，你講埋啲嘢咁差唔多嘅，係咯，咁啊真係開始厭厭地啊，係，即係同埋大家都開始即係親自去搞革命啦嘛，開始係咪？嚇，唔使睇戲搞係咪？自己都可以攞起砖头去做啊，系啦 ，OK， 咁啊，有兴趣睇啊。好啦，咁另外一套咧都系我朋友睇啦，真系睇唔到咁多啦，睇两套极限啦。本来个图书馆战争佢反而有兴趣嘅，佢自己有兴趣，但系佢话即系我哋就话图书馆战争反而冇咁多嘢讲 ，I Girl 会唔会多啲嘢讲啊？咁样咁其实 I Girl 就大家都冇兴趣嘅，但系觉得个话题啊，都会好讲啲，因为始终系科幻片同埋香港嘅科幻片。咁所以就結果都睇咗 I Girl 啦，咁 I Girl 結果係點嘅咧？咁樣 I Girl 係香港片嚟啊，講清楚啊，係鄭伊健、周秀娜主演啊， 係。 好啦，咁 I Girl 夢情人咁咪冇嘅，都係愛情故事啦。咁我問我朋友係咪搞笑？佢又唔係好搞笑，佢唔係傻嘅喎，啲人都喺入邊。 佢係咪玩下啲感動位嗰啲咁啊？同啲極限嗰啲。 嗱，我見有啲人好得意啊！佢哋 feedback 就話套嘢咧係一個好清新嘅愛情故事，我唔知點解佢哋咁講。OK， 咁我唔知啦。咁但係如果你話佢係愛情故事，就肯定係嘅。咁呢個就一定冇錯嘅。咁科幻咧就你不如話係神怪啦，我朋友話 係。 咁啊講下啦，點神怪法咁？大家想唔想知道個古仔咧？其實呢套翻譯 大約個。 哦 ，OK， 好大約講個古仔就係阿鄭伊健同佢兩個 friend 啦，咁我唔記得有一個邊個，其中一個係阿肥仔聰嚟嘅，另一個唔記得邊個，嗰三個咁啊都俾女撇啦，係咯，俾女撇咗咁啊，結果就係發現網上有得賣女機人喎，咁啊咦咁佢各自就買咗個翻嚟啦，好似初鄭伊健買先嘅，跟住另外兩個話正喎，佢又買咁啦，咁但啲型號差好遠嘅，嚇個樣啊，因為咧其中一個三號機係阿欣兒嚟嘅，係。唔知点解 ，OK， 咁、啊、结果就买翻嚟就 咁啊，當然有一啲生活上嘅嘢咁啦，咁啊玩試試下啲性能咁啦，性能唔係講性嘅能力啊，即係例如斟咖啡嗰啲啊。 嗯。 係。咁佢話咦，我唔飲呢啲咖啡喎，可唔可以沖過個 cappuccino？ 咁啊話周就可以懟隻手指落個咖啡嗰堆咖啡就會將杯咖啡變咗做 cappuccino， 咁唔知佢做咩，會噴泡嘅咧手指。佢冇解釋過。咁佢三個型號係有分別嘅，唔係一模一樣嘅。咁話周秀蘭就係咩智能分析型嘅。咁所以咧，佢可以睇到啲比賽啊，或者睇到個街度嗰啲人啊，佢大概預測到跟住發生咩事喎，即係佢可以預測賽果嘅。 咁勁。 係啊。同埋可以預測嗰啲人嘅點啊，咁所以佢講係分析型嘅。咁因而好明顯係力量型嚟嘅。三隻萬能盒， 三號啊， 欣怡啊，系嘛？ 咁意外咩？速度型 啊！我初以為係喎，佢又話唔係喎，好怪喎。佢話嗰個係即係有，即係佢話嗰個咧係去，佢話去勾引人嘅話，佢個能力係啊，同埋佢又喺空中度打關鬥喎，即係好怪喎，好似超能力咁喎。 嚇！ 佢話佢咩念力型啊？佢話我念力型，念力唔 係呢啲係咩？關咩事？ 係啊，唔關事。我話我點知啊？佢咁講，佢無厘頭嘅話係，佢咪神怪咯？咪話神怪咯？ 係冇超能力影嘅超能力車， 係啊，無厘頭啊。總之係咯， 係 啊。不過唔好理佢啦。你當佢係好似啊邊個話啊上次啊 Avengers 嗰個叫咩名啊？嗰、那個、啊、紅色面嗰個叫咩名啊 ？Vision 啊 ，Vision 你都係當佢超能力嘅， 嚇、 啊！即係佢個浮喺度咁樣噶嘛，係咪？ 係，但係佢唔係控制啲。即係個密度嚟，你知道浮喺度啊？ 唔理佢點啦，即係總之佢類似係咁樣咯，即係佢係奇怪嘅咯，就唔係好似阿周秀娜同阿欣兒正常啲啊嘛。咁你電腦嚟噶嘛，咁你分析好 OK 啊，正常。 係台力量型咁樣。 都 make sense 都 好 ，make sense 係啊， 即係好理所當然啦，我覺得係啊。咁但係佢變咗 vision 咁啊，怪啲咯，我覺得係咯。係咯。咁後尾。啊、好啦，咁跟住咧，奇怪就係、是、啊呢、這個劇情咧，好多人都唔中意，同埋佢嗰舊嗰三條女啊，就唔知做乜話翻嚟想搶翻條仔喎，唔知做咩喎。 呢狗唔搭八啊嘛，啲劇情呢個。 好啊，狗唔搭八嘅。咁跟住就話，結果就鬥啊，同佢鬥咁啊鬥輸啊，初初唔夠幾人鬥啫，咪先？即係佢唔係同佢打嘅，即係鬥咁啊，可能咬手瓜啊，又輸俾阿欣兒啦，都嚟力量型嚟噶嘛，掟咗人佢都得，你點會夠咬手？咁啊唔知佢幾人嚟嘅，可能係初初嚇。咁啊總之樣嘢都輸俾佢哋啦，咁啊。咁後屘佢哋發現咗佢哋弱點就係、是、咧，原來佢哋咧好怕磁力嘅喎。 嗯， 係啦。咁結果就諗個辦法，就後屘就呃咗佢哋翻返去嗰個發明佢哋嗰個嘅科學家嗰度啊。咁但係嗰科學家其實係咪科學家都唔知喎，朋友又話嗰個人又係好怪喎。即係譬如佢係咪人嚟㗎？即係佢係現代人定係未來人定係外星人嚟？即係你又唔覺得佢一個正常嘅科學家嚟㗎？佢出現身都有行雷閃電啊，咁好怪喎。 你整埋啲咁嘅嘢， 即係佢好似啲 Doctor Who 咁啊，即係佢啲科技好高㗎。 嗯， 即係佢好似佢唔知係咪呢個世界定係咪未來 嘅。係，即係無端嚟咗咁樣。 係啦係啦，即係唔係正常㗎，係啊，唔係話一個大學教授啊，咁唔係咁嘅。佢冇助手冇剩嘅兜友㗎啫。咁所以就呃咗翻去城室就原來咧嗰個博士又有另外幾個發明咧，就係、是、將一個嘢帶喺個心口度咧，就令個人都可以有超能力㗎。咁結果佢哋咪打咯，咪三個對三個咁咪決鬥咯。咁啊，因為佢哋又可以控制埋啲磁力咁樣，唔知點有朋友話你亂噏嘅，你唔好理佢。突然間又放光啊，得乜都得嘅。咁最緊 要放個夜色熱線光啊，光之力光速。 帶咗個嘢就變咗超人啦。咁啊，結果打低曬嗰三個女機人啦，唔夠抽啊，因為有磁力影響啊嘛。咁佢哋都唔能夠，即係佢嗰度咪發揮個咩 battle mode 咯，係咯。咪最搞笑佢點樣轉毛？佢話佢耳仔喎。褪開喎，即係成個耳仔好似個 CD 機咁樣褪出嚟，成個耳仔褪出嚟喎，跟住換咗粒 chip 上去。咁嗰個問佢點樣整呢件波，佢唔係，佢自己換 chip。 佢掹咗之後仲有可以嘅換咯。 啊，我唔知道，係啊，冇錯，佢掹咗仲可以自己換 chip。咁其實如果佢係咁，佢自己換嘅話，佢就內置裏面自己換得啦，使乜掹啫？使乜 有幾個選擇啦，佢自己通咪得 咯。使乜彈隻耳仔出嚟？嗰啲你一定係俾外面嘅人整，你先會彈耳仔出嚟。咁得啊，所以佢呢啲咪諗啲古仔寫嗰啲人嘅，好明顯佢哋對科幻係冇認識㗎，即係佢都係可能見過人哋有啲戲係咁咯，上下又抄咁咯，你當下即係佢自己不能夠成為自己一套嘅系統嘅，即係總之佢鍾意玩乜就玩乜，咁總之咁啦，個 battle mode 但係都唔夠嗰 三個人打啦，咁但原來三個人嗰黐啊心嗰個粒嘢都有弱點，就係、是、怕水嘅。咁所以後屘啊，鄭伊健就因為嗰個博士有隻狗嘅，咁佢但佢原來佢知道啊周神怕磁力，佢就整咗個唔知咩反磁力頸鏈啊咁上下嘅。咁佢只狗就擔咗個磁鏡，就令到啊佢鎖住咗鄭伊健嗰啲全部用磁力嘅。咁叫佢就解咗佢三個，就如果佢三個揾水射翻嗰三個女，即係舊女朋友咪，結果咪令到嗰個嘢壞咗，咁咪咁啦。咁但係嗰時嗰三個女機人都已經。好似死咗咁噶啦，即係已經即係攣咗喺度噶啦，咁真係爛咗啊！即係見到有啲發光咁啊，啲機器咁啊。 嗯。 咁跟住嗰個博士仲話就唔可以等呢三個男仔就唔想佢記得呢樣嘢啦，因為佢話原意咧就想整呢啲嘢，令到即係佢唔知你當佢專登揾佢哋做實驗嘅，即係佢原來唔係個網度人都見到有呢個機人賣嘅，佢專登揀佢哋嚟， 即係揾佢嚟做試下咁嘅， 淨有個電腦見到嘅啫。系啦系啦，咁 电影少女啊， 直情系啦，咁跟住佢就话，即系既然而家落到咁嘅田地，咁佢哋好伤心啊嘛，系咪啊？嗰几个人烂咗，咁佢咪话洗咗佢哋脑咁咯，即系删除咗呢段时间嘅记忆咁咯。 啊，咪电影少女， 系直情系啦。咁但系后屘佢哋喺现实生活度又唔知点解又各自识翻阿周秀娜嘅姓嘅，系。咁唔知佢哋系咪人嚟啦？因为咧嗰个科学家咧有之前有提过咧话佢整紧个第二代嘅。咁其實嗰啲係咪都係機人嚟嘅呢，不過就更加似人咁樣呢，我唔知啦，佢冇講啦。咁所以佢哋各自後尾又咁總之係咁啦，係啦，即係佢又見返個周秀娜咁樣，佢冇記憶，但佢又話即係又唔知乜有嗰啲片段出返嚟啦，其實佢都自己搞唔清楚，佢又講咗一句嘢喎，就話呢即係記憶可以洗，但係人嘅感覺係永遠都喺度咁樣喎。咁如果係咁，佢就唔應該係有啲片段彈返出嚟啦，你最多咪話啊呢、這個女仔冇叫，但唔知乜好似有一種親切感咁啊，跟住佢咁咯。你咁樣表達係咪應該？ 係你有畫面出咁咪即係記咯。 係咯，你畫面出咪即係記得咯。嗱，咪呢個你唔使科幻啦，唔使靈異啊，唔使話咩宿世姻緣啦。咪有啲現實都有啦，唔好話古仔啦，或者啲咩失散多年嗰啲兄弟啊、姊妹嗰啲啊嘛，即係失散意思係 B B 嗰陣失散嘅。 嗯。 咁但係佢話唔知見到嗰個人嗰陣咧，佢硬係覺得同佢好親切嘅。 嗯。 咁啊識咗嘅，識咗。咁但之後發現原來係親兄弟親姊妹嚟咯，即係我講現實 case 啊，唔係講電影啊，即 係佢係有係啊，佢話同嗰個咩嘛，係咯，我之前有單新聞係呢、這個，係 係咪 兩個 B 咯，唔知兩公婆定咩，我唔記咗，定係情侶，後屘先發現原來 哦，嗰個直情係結唔知結婚定情侶，我講嗰啲係兩個都係男，兩個都係女嗰啲， 嚇嚇，唔係我見到係有個係，跟住後屘原來唔知佢家姐嚟喎，係係。 咁男兩個都男兩個都女嗰啲係正常啲嘅，咪好 friend 咁。哦，原來係親兄妹、親兄弟失散咗嘅咁樣。咁你嗰種感覺啊嘛，就係講係咪就好、是、親切嗰種感覺，大家啊好多嘢好多共通好多嘢咁。你嗰樣嘢咪就應該係咁表達啦。即係就算你唔使科幻片，現實都有啦，係咪？佢唔會有 B B 床啲記憶彈翻出嚟㗎，係咪？係 啊， 唔會啊！呢、這個以前我翻我家嚟個 B B 咁啊，你唔會咁㗎。即係其實唔關事啊嘛，其實佢都唔係記得啊嘛，而係有一種感覺，覺得呢個人係佢係有即係。 唔係佢睇咗龍珠啊， 好親切啊嘛。咁 佢係龍珠嗰啲咁啊。 唔係咁。 龍珠咪諗起阿啲超級賽人嗰咩全部落嗰個咪阿悟空突然間又影翻佢，其實細個翻喺隔離嗰啲咁噶。 哦，咁佢呢套戲冇影啊，翻喺隔離，即係我即係話唔通你咁樣影咩？咁其實你話嗰種好親切就講咪得咯，唔使影嘅。即係唔係你做出咪得囉，佢想見到個女仔啊素未謀面。咁硬係唔知乜好似覺得好我哋識得佢，咁你咪跟住佢咁表達都得㗎。係。唔使話有啲咩片段影返出嚟囉。咁所以變咗佢自己係咪都唔好搞得清楚咩記憶乜嘢係感覺呢。 嗯。 係囉，片段走返出嚟就係記憶啦。即係佢啲記憶洗唔正啦，就意思。係。咁就唔係感覺啦。 嗯。 anyway 啦，咁但係佢就話佢幾強調講呢樣嘢嘅話，套戲我朋友話。即起碼其中一樣佢想表 達，係佢嗰個想講嗰樣嘢嘛，係。 咁但係佢其實錯咗個咯，佢表達 係。 咁 anyway 啦，咁就係咁啦。咁佢就話幾神怪啦，好多嘢就講唔上係好科學嘅。咁就呢啲就係港產科幻片啦。 係。 係啦，即係結果就變神怪片啦。咁呢啲我哋成日咁講噶。不過咧，仲係咁啦，即係有人拍都好啊，冇人拍啦。 我知都系咁啊， 而后边嘅老细都系王晶嚟嘅，咁有啲人又话霸体啦， 嗯， 咁真系我都唔知有咩关系啊，其实，咁如果佢真系好睇，咪睇下咯，又唔使理王晶嘅，我不嬲都话，即系呢套王晶就完全冇 involve 噶， 唔系最有个名都唔得， 咁啊 ，anyway， 咁啊唔关王晶事嘅，其实成个班底冇去参与 ，OK， 基本上，咁啊，新晋少导演搞啦，咁有啲人就话个当爱情故事睇 OK 噶啦，系咯，当然如果你要质疑佢里边好多合理性就冇乜唔好合理嘅啲嘢吓，系啦，咁啊好啦，咁啊以往我哋香港有拍过啲乜嘢女机械人嘅科幻片啊，咁我谂大家第一个记得嘅就应该铁甲无敌玛利亚啦，系嘛。 是徐克喎、 啊。一定记得嗰个是吧应该是。 葉 倩文。 葉倩文。黑色同银色咁样着一件盔甲咁 样、啊。其实佢嗰个就是嗰时好兴嘅空山机。空山机是一个人嚟嘅 ,ok? 就唔系空机。啊、 是。 佢姓空山叫阿机。嗰时呢佢就出咗本书叫 Sexy Robot, 哇就好大影响。咁其实佢系当时一个喷画嘅大师。咁即係噴畫呢佢就最出名㗎你唔知大家知唔知有一段時間噴畫係非常嘅流行咁啊影響好多嘢嘅影響哥布拉啦咁哥布拉裏面都不忘啦整返個亞美女就係、是、咁樣嚟嘅就係啲咁嘅鐵皮女機人咁佢嗰個咁嘅 Sexy Robot 裏面就係、是、全部都係呢啲咁嘅女機人嚟嘅咁啊通常都係隻耳仔度有支好即係有支好似鐵甲麻盒嘅呢有支好尖嘅身長咁嗰啲呢咁有個型就大概同亞美女咁上下啦即係好正身材咁但係鐵嘅鐵皮嘅銀色咁。 豐滿咁。 但係佢係有啲人穿泳衣喎最奇怪唔知穿嚟做乜。 唔知。 係明明機械人。 金屬穿泳衣。 咁啊咁嗰時啊連個黃金盒入面都有個女幹部啊香港嗰時叫武夜叉將軍都係呢啲嚟嘅。咁嗰集有一集竟然係呢個武夜叉將軍就同呢個男主角就一齊俾個怪獸追嗰集就疑似整咗一集嘅友情出嚟啦。係呀。即係嗰時黃金俠你知啲古仔幾破格㗎啦。咁都有個女幹部係又係 Sexy Robot 呢咁嘅款啦。係 呀。 咁當然啦鐵甲無敵瑪利亞所以馬點樣叫瑪利亞就大家都估佢應該係同呢個大都會裏面嗰個女機人有關嘅。因為嗰個女機人叫做 Maria 嘛。 係。 即係 Maria 以前嗰段時間會諗起菲傭嘅啫。 哈 即係 Maria Cordero 㗎嘛。但其實佢真正源頭應該嚟自呢、這個呢、這個大都會嗰、個女機人。咁佢同樣亦都係人還人個女機人還女機人㗎嘛。即係鐵甲無敵瑪利亞都係㗎有個真人葉倩文有個女機人葉倩文㗎嘛咁個大都會都係 㗎。係用個樣嚟做㗎喎。 大都會嗰個就冇啊唔係喎佢係變咗個樣㗎後面都係。唔知點解變咗人樣㗎後面真係喎。係喎。係。都變咗人樣㗎係呀。初初係鐵皮㗎但變咗人樣㗎後面。咁就係咁嚟啦鐵甲無敵瑪利亞咁唔需要細究啦我返嚟最記得唔係個女機人啦係嗰啲渣股啊。 1995 飛去初初就等身嘅跟後尾有隻巨型嘅。 係入去揸㗎嘛最尾嗰個三部機定點咩。 冇出動過。 咪有開動嘅不過爆佢一種嘅。 冇錯即係冇走出嚟打過 嘅。係佢有啲人喺入面佢個駕駛倉度打嘅。係 呀駕駛倉度打人打係呀。 係呀。 就咁嘅咁有興趣搵嚟睇下係啦。咁另外呢就有呢、這個呢套真係叫做女機械人啦呢套呢反而呢喺外國呢非常嘅出名你講起港產片呢對外國嘅鍾意睇香港片嘅鬼佬冇人唔識呢套叫做女機械人嘅嘢嘅係啦咁所以呢呢、這個鬼佬都識葉紫薇就係咁解啦大家記唔記得女機械人嘅其中一個主角係葉紫薇啦 係 咁其實應該係嗰個叫咩青山咩之可子呀 即係最有個日本妹。 係嗰、那個真係女主角㗎好似其實。 啲女主角但係好搞笑佢未打到最尾已經被人打巢咗佢最尾個決戰冇佢份嘅。 嗰、那個就好似係初初又係人嚟嘅。 係佢改造佢變咗機械㗎嘛即係移植落去。 紫薇就好似由到尾都係機械嚟嘅。 係佢係由頭到尾都係機械嘅。 係啦。咁嗰度有咩吳大維做男主角嘅。 係 啦。咁所以呢套咁嘅神嘢呢鬼佬就好識嘅。有時你 佢一係似溝片嘛呢套。 冇錯好溝嘅拍得。係啦。咁所以鬼佬又唔嫌佢 cheap 嘅。係啦。咁所以葉紫薇係國際巨星嚟㗎喺鬼佬眼中㗎。就是、因為呢套女機人啦。但呢套女機人喺香港人眼中就好 cheap 嘅即係唔入流嘅。 係只會追睇呢啲咁嘅嘢。 唔會追睇呢啲嘢啦香港人。咁鬼核突㗎。係 又係三級片跟住又講埋呢咁 嘅。冇錯啦即係其實佢話係三級片嚟嘅但係呢但佢好有劇情喎。 係。 佢反而好有劇情喎，即係你唔好以為係鹹片喎，即係佢其實即係有嗰啲露嘢嗰啲嘢啫，但係其實佢嘅故事係有故事㗎喎。即係絕對係有個正常故事㗎喎。係呀。 係有正常故事。 係啦。咁好啦，咁後尾就去到有呢個追擊8月15啦，阿 Sa 嗰度啦。咁嗰度係搞笑啦，即係玩 Terminator 啦，嚟好似佢咪嚟想殺阿鄭中基呀。 係嘅，又後尾變咗改變歷史，即係又要保佢喎。 係呀。咁佢好搞笑啦，佢話佢唔知咩隻腳掹出嚟插電呀。佢又反而有呢啲咁嘅嘢㗎喎，即係有啲咁嘅，即係佢成模型嚟啦，唔係特效啫嘛，即係可以掹咗個腳出嚟咁嘅，咁我覺得 OK 喎呢樣嘢，即係有整下呢啲嘢啦，最少係咯，即係唔係就係齋噏壞機人啊， 哈哈， 係咯，咁如果你香港就大致上係咁多啦，係咪？我諗唔起咗邊出啦，係咪？即係女機人嘅題材係嘛？ 暫時咁啦， 係咯。咁跟住就要即係應該其實反而係日本會多啲啦，咁我的機械女友啦，但係應該最 record 都係呢個啊。 嗯。 即係好多人睇呢套嘢嗰陣都諗起呢套嘅。 哈哈。 係囉，我的機械女友。咁 即係近啲嘛，因為。 近啲呢一嚟係啦。咁我的機械女友就其實玩時空嗰樣嘢多啲嘅。那個女機械人只係個身份嚟嘅啫。佢又唔係話即係太多去講嘅女機械人即係呢個呢描述呢樣嘢嘅。 冇佢都係講其實愛情講佢改變嗰樣嘢嘅。 係囉，即係 嘅時空 係。係一個身份嚟嘅啫，佢就唔係去特別講個女機人呢樣嘢啦，總之就係。 係。 咁 個真正女主角都唔係我機械人咯。 係。女主角唔係我機械人。 係呀，佢本身係有個真人㗎嘛。 喔、哦、即係但係都係阿凌麗瑤嚟嘅。 係呀，佢臨尾係嗰時最奇怪就係佢臨尾因為我凌麗瑤攞咗個機械個記憶入落自己套，跟住之後變咗係同我男主角一齊嘛。 哦，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 係 咯。咁啊，電視劇有呢個 Q10 啦 ，Q10 啦 ，Q 朵啊嘛，讀咗。咁嗰個真係女機人啦。 係。 咁但係有啲人就話空氣人形都可以當係嘅，雖然嗰個係吹氣公仔，即係吳斗娜嗰種。 嗯。 咁既然係咁啊，咁凌波麗都可以當係喎，如果係咁。即係佢唔係 人做人咯，我算係。 人啦，係咯，即係佢基本上同機械冇乜分別啊！你可以命令佢做任何嘢噶。 嗯。 唔知阿定司令平時叫佢做咩噶？冇交代嗰啲平時啊。咁啊，好啦，頭先提過啊，電影少女咧，這個反而而家好多人都唔知道或者唔記得咗一樣嘅嘢。咁其實反而呢個係幾始祖嘅，喺呢類型即係有個咩奇怪女仔走咗出嚟，又唔係人嚟嘅，係啦。咁啊，同個男主角有啲似是而非嘅，即係男女關係咁嗰啲咧。 哦，係話失咗戀嘅，之後見到我租大店嘅租翻嚟，要安慰佢嗰啲咁啊，話等佢可以重拾翻自信再溝女咁咯，類似原本就係、 是。你以今次呢套戲翻嚟個朗係似電影少女多啲。 嗯。 咁當然電影少女佢就唔係機械人啦，佢成日怪嘅啦，喺個即其實佢應該 係餅大個電視精緻咁走出去喎。 其實我懷疑午夜凶靈係咪調翻轉將電影少女當咗係鬼故咁樣去寫㗎？ 應該係啦， 即係電影少女早過午夜凶靈㗎嘛， 早過午夜凶靈啦， 佢真係喺電視度捐出嚟㗎喎， 係啊，真係喺電視度，佢突然同你講嘢叫咩事咁樣走出嚟㗎嘛， 因為佢好似仲話咩好窄係嘛電視， 嚇、啊、我唔記得咗， 係咯。 呢、這個就即、是、係我就記得佢本身唔知好似有時限嘅，好似佢本身出嚟話。 最尾又係消失咗㗎好似。 係佢最尾但係好似變咗人㗎喎可以。 係咪 如果公仔書最尾可以變到人。 變到人。喔、哦、今次呢套咪越抄足電影少女。 吓、啊、都幾抄㗎其實。其實我嗰時好多第二啲即係嗰啲我記得有啲戲類似咁樣唔知邊套啊亞視啊定咩最後有啲劇係啲、 哦、都係 都係抄佢個橋㗎。 我嗰時香港都拍過套㗎不過佢唔係叫電影少女李麗珍做㗎嘛。 吓、 啊。嗰套唔記得叫咩啦， 我唔記得啦。嗰時係好 hit 嘅佢嗰條題材，即係話無端端，即係咁樣整條女出嚟。 係，佢哋又唔係當科幻嘅，總之佢哋當一個愛情故事咁。 係。 個神奇嘅愛情故事咁。 係。 係咯。係咪歸正和啊？電影少女。 係歸正和，佢講好似話之前唔知整個餅帶咩，即係個主角原作故仔話，應該佢哋有啲。 女咧冇真感情嘅，都系按佢个 program， 即系你当设定咗咁样走出嚟满足个男嗰个要求嘅啫。即系正常系听话嘅。即系出嚟我叫条女做乜就做乜噶啦，即系佢入边啲剧情都有嘅。即系第二啲电影社走出嚟，完全听 我 借大咗条话嘅。 发生咗啲咩问题噶？佢就话所以 佢开头好似唔知水整过定咩？ 系啊，佢点样到佢变咗佢啲本来应该啲身材好正啊，佢变咗靓妹咁啊嘛。 系，即系佢本身系俾人打乱啲十个水定咩？将佢整过之后，佢变咗同埋唔听话噶嘛。 系啊，变咗佢自己有自己嘅性格， 系啦。系啊，系啊，变咗唔听话咯。即系原本应该好似机械咁样，佢叫做叫佢行啊行，企啊企啊，除衫啊除衫咁啊。 佢系出咗问题嘅。 系啊，跟住先俾有自己成格唔听佢讲咯。 系啊，咁啊，总之系咁啦。虽然佢女唔系真系机械人，但系其实唔重要，唔系机械人，总之都系唔系人嚟嘅。 系啊， 你当一个 hologram 啦，或者 吓、啊，即系都唔知系咩点样整嘅出嚟。 唔知啊，冇解释噶。咁 吓，就嗰阵时好兴嘅，咁呢套其实都似有少少似我套啊，如果古仔咁样。 归星和其实反而系走呢啲咁嘅爱情故事路线咧，非常嘅成功嘅。同埋佢画嗰啲女仔真系觉得好靓噶嘛。 嗯， 好好吸引㗎嘛，嗰啲少女系，唔知咩后屘越整越怪嘅，而家有啲唔叻。 唔系佢吸，佢睇完 Batman，、 啊、 即系佢回回向都话中意 Batman 嘅，咁、 啊、 但系好似我觉得佢近年佢系整咗之后入，即系点话吸咗佢，要大部分佢都要摆翻呢个元素落去，咁咪变咗好多变质嗰啲咯。 诶、啊，黐咗线呢样嘢。 唔系佢其实系嗰阵时系中意特摄同埋即系 Batman 嘅喎，总之。 唔係佢以前嗰啲佢都有呢啲元素，但係佢以前係得意噶嘛啲嘢，即係啲女仔又好 Q 啊咁樣噶嘛。 未去到咁勁咯。 係咯，嗰啲男主角都唔係成個啊，成個蝙蝠俠咁噶。 而家佢要畫到全部都係咁嘅樣 咯。係咯，我唔覺得而家啲人冇魅力咯，因為佢以前呢啲即係走呢啲奇幻或者科幻嘅愛情故事咧，非常正，我都覺得好正啊，真係係咯。 嚇！ 同埋佢嗰啲女仔真係算畫得靚噶，真係嗰時真係算畫得靚。 嗯。 即係佢唔同一般嗰啲卡通女仔嘅， 嗯， 係咯，咁啊冇啦，後屘冇啦，係啦，咁但係就留低咗呢個電影少女嘅即係故事嘅一個即係嗰個叫做一個模式咧，結果就好多戲就係咯抄啊，咁包括今次呢套其實應該都係， 係都係有嗰種味道啊，真係 個大朗似電影少女嘅其實 係啊，似嗰啲啊，係 好啦，咁啊 Clam 就更加啦，嗰 team 人就作者就有幾套啦，咁啊有一套得意嘅叫做咩 Angelina， 其實係女版遊王丸。咁呢套就當然佢又唔係愛情嘅，因為佢個主角都係女仔嚟嘅。咁但係佢有咩同呢套似嘅地方呢，就係佢攞佢翻嚟嗰陣係要攞佢唔知浸水啊定咩，要總要敷佢出嚟㗎。係。咁呢套都係㗎，佢初初唔係因為唔係周秀娜咁㗎，即係佢要擺佢肉嗰度浸水㗎。係。佢初初好似個公仔咁㗎咋。 嚇！ 即係佢一個時裝公仔咁咯。旧嘢咁样，佢唔知浸咗咩，唔知浸几个钟就会变咗周秀娜走出嚟。系，咁呢度有啲似呢个啦，系咁同埋有一套 Chopper 啊，咩人形电脑心咁啊，又系有啲咁啦。 哈， 即系你都系当女啲人啦。 嗯。 咁甚至之前有套叫咩银河醒目女啊？ 系嘛？ 几条女啊嘛？都多嘅，有啲乜女机人，即系总之成日缠住个男主角嗰啲咧。 系。 咁甚至乎好啦，咁唔止日本嘅，咁未来战士都鍾意玩女版啦，即係近年係咪 係个电视剧呀，最近。 电视剧係啦，咁去到 T3 又整返个女 Terminator 啦，咁漫画经常都有女 Terminator 啦，咁纯粹係因为玩佢鍾意次次出嚟都唔着嘅啫，我觉得。 有少少啊。 当佢低成本咁玩嗰陣呢，咁的确係你搵个你唔識嘅麻甩佬做又好难吸引你嘅。你搵条女求搵条女做，即係可能啲身形都睇得下咁容易啲吸引你囉。就係咁啊。咁啊，總之玩女機人呢樣嘢咧，就其實貼地玩咧，就幾即係當溝片咁拍咧，呢個又真係幾 work 嘅。咁啊，連香港似乎其實都有係有一定嘅市場嘅，不過就希望下次你揾啲真係識寫科幻啲嘅人寫劇本咯，即係咁解咯，係啦，即係你可以啲設定做好少少，其實又唔會貴咗嘅， 嗯， 係咪啊？即係特技就貴咗啫，設定 唔係，因為本身冇辦法，好似我唔知點解香港。佢做親啲嘢成日變出嚟嘅啲機械要。即係佢好似唔係話有個即係有個理由話咩咁裝嗰啲嘢咁樣，佢好似係成日都我成日佢最鍾意就係咁一整佢突然間嘣嗰聲變咗。 變咩呢？ 唔係即係譬如佢嗰個身位有啲嘢走出嚟佢都係突然間變咗，仲嫌點解。 佢呢個冇嘢變㗎，佢同普通人冇分別㗎喎。 唔知呀，但係之前有一向香港都係鍾意咁。 咪呢啲想 show 啲好 cheap 嘅吊特技啊嘛。 系咯，即系佢呢套又你话掹耳仔嘅嗰度。 但系扮只耳仔出嚟。 系啊，掹只耳仔出嚟。 即系总之咁啦，有啲设定嘅嘢，其实做好少少就得噶啦。系啦，即系不过佢哋就最冇就人才呢方面咯。 唔知啊，成日唔系就翻个成本嚟做，唔好整咁假啲嘢。 应该咁讲，即系你捞紧编剧嗰班友咧，就唔系科幻人嚟嘅。即系重点系咁，你真系即系有科幻咧，香港都有人写科幻小说，咁但系呢班人就冇去做编剧嘅。即系问题就系呢个问题啦，即系你真系捞紧编剧人，平时唔系，因为平时你有几 听鬼故啊，好似 有写科幻啦，咁你突然间今次老板话今次要玩科幻，咁佢都要试噶，咪先？咁但系其实佢哋唔得嘅，因为你都知科幻同其他劇種咧就唔同，你係要識好多嘢嘅，或者你要之前睇好多即係科幻類型嘅嘢，你先識寫。如果唔係咧，你只可以借到一啲好皮毛嘅嘢，你咪亂咁嚟咯。你砌唔到一個系統出嚟嘅。如果你本身你唔係睇開，你唔了解科幻咩回事，咁但係正就係做開編劇啲人都係呢啲人啊嘛。咁你嚟緊無線係嘛？潮流教主之後都有一套啦，佢嘅所謂第一套科幻電視劇，我都唔知點解會可以係第一套嘅，即係之前 咪永遠都放第一套咁啫嘛， 都第一套係嘛？咁啊，係咪講個咩 time loop 噶嘛？好似講係嘛？ 係嘛？好似係 咩 EU 超時任務啊嘛？超時任務唔係一個叫 OT 咩應該？ 係 開 OT 啊嘛？係 咯， 超時任務點係 EU 啊？啊唔知啦，咁啊我一啲興趣都冇啦對嗰套啊，咁啊但係 anyway 咁即係但係你。又嘗試去寫，咁我又唔可以話唔好，但係可唔可以揾啲真係識寫嘅人寫囉，我寫 囉。我知呀，佢永遠話第一次係我條友第一次呀，其實係。寫嗰條友第一次呀，唔係套香港第一套呀。 佢話香港第一套。 唔係我寫嗰香港嗰條友第一套呀，呢個。 我唔知啊，系咯。 是啊，入边点会永远都系第一套嘅？ 你啱啱呢个啊，张宝仔先玩完穿越。 系咯，你本身都系啲科幻咗好多，一路咁多套近时，而家先话第一套又。 之前啊，格世追凶，嗱，格世追凶咪就话我觉得算玩得最好嘅。 哦，呢套算最好啊，系啊，起码你改变历史台咩啲好似正常啲咯，会有啲神怪嘢出咯。 佢真系冇神怪，佢最尾亦都冇令阿陈慧珊变翻好人的。 系啊，唔系佢比较圆啲嘅嗰套就， 即系佢改唔翻嘅，改衰咗啲。 系佢老豆话咩？只要同佢一齐唔得啊，已经完尽啦嘛，完。 走咗做和尚啊？ 系啊。 啊，嗰套 OK 嘅，我觉得如果以香港剧，嗰套真系算系科幻啊，真系算系科幻。 系佢冇写啲 冇怪 合理，即系佢啲人啲行为比较合理啲咯，嗰套嘢。 你可以讲得上系一套合格嘅科幻剧。 系咯，合理啊嘛，最紧要佢唔系嗰啲。不完全不合邏輯嘅，佢哋班友做啲嘢人士啫， 絕對合格嗰度，係唔同埋，同埋都幾好睇嘅，啲中間啲案都幾好睇嘅，就算撇開個科幻，啲案件都幾好睇嘅，咁嗰個唔錯嘅的確，咁但係就好少咯，一般嚟講就做唔翻嘅，即係都會亂咁嚟啊咁樣咯，係好多事都會，咁變咗神怪啊咁咯，就係咁咯，科幻變神怪，係就係咁，咁 anyway 啦，咁啊叫做噏咗一陣啦 ，OK， 即係香港嘅科幻或者女機械人嘅一啲嘅。即係一啲嘅作品叫做係咁已講過少少啦，當然唔止嘅，係啦，好多嘅。如果你講外國同日本就數之不盡啦，係啦。咁啊，希望香港真係會換陣人去做啦。如果真係有心搞科幻，係啊，我呢個重點嚟㗎。你唔換陣人咧，唔掂㗎，係啊，係啊，你繼續揾翻嗰啲寫開神神怪怪嘅人，佢點會寫得到一個合格嘅科幻故事啫？係啊，另外開組人搞啦，希望係啦。好啦，咁啊，圖書館戰爭就冇人去睇到啦。我哋呢邊就係啦，咁啊，好奇怪，有人話係啊，凌麗瑤嚟個女主角係咪啊？ 又面盲症啊呢啲？ 面盲症就一定㗎啦，咁再加埋可能塊面都係方方地啦，見到人哋係咪以為係啊，即係有啲拳骨咁啦，係啊，係啊。咁呢個其實係榮倉內內嚟嘅 ，OK？ 第一二集都係㗎啦，即係唔係轉咗嘅，搞清楚。 冇轉人啊！ 每次都係佢嚟嘅，冇凌麗瑤嘅。嚇！係啊，咁今次就可能啲配角陣有啲人轉咗嘅，有啲新嘅家女啦，係咪？ 好似唔係練咯，咩重版圖嚟咁啊？唔知啊。 唔知啊，我冇睇啊，係啊。咁啊，邊個都有翻㗎係咪？阿邊個？阿 Q 標啊， 三千名， 六三千名有嘅，好似都有翻喺度。 系咯，有翻喺度。 主要隊員一定翻喺度，即係意思佢其他加咗啲第二啲人去咯，係咯。 係。 我都唔知講乜啦，因為我哋冇人去睇到啦，最後。不過要 要再介紹一次啦。咁呢個作品就本身係作者係有川浩啊，介紹翻啦。OK， 咁呢個有川浩最初出嚟嗰陣係寫咩？其實竟然係寫怪獸特攝故事喎，你諗都冇諗過嚇。咁就自衛隊三部曲啊，咁啊呢個地即係地兄海嘅三部曲就係鹽之街、風之中同埋海之底。咁每一次都有一啲即係一隻怪獸嘅講。咁但係佢就講自衛隊正常嘅自衛隊點樣去打呢啲嘢嘅，咁非常嘅就唔受歡迎啦， 唔得啦啲， 即係佢 OK， 但係就唔可以叫做令到佢飛黃騰達，就反而後屘改咗係，雖然佢都對啲軍事都係好有興趣嘅，咁所以就後屘就圖書館戰爭啊呢啲就彈出嚟啦 ，OK， 呢啲就翻去得啦， 彈出嚟啦，係啦，咁而今次呢套戲就竟然即係。硬 key 呢個嘅銅鑼灣書店事件上嚟做即係招來，我覺得就有啲騎呢嘅，老實講係 冇係咁喎。 咁雖然咧，就呢一部《圖書館戰爭》啲人都會諗起，其實我哋講嘅第一集咧講過啊，不過即係唔怕侵我快講多次啦。但其實係一個叫華氏451度嘅一個作品啊嘛。系五三年嘅小说嚟噶啦，咁啊讲咩就系话嗰个未来世界就系一个即系啲反乌托邦故事啦。佢话嗰时嗰啲嘅消防员咧就唔会救火嘅，佢哋嘅工作系烧书啊，去焚书啊。 系。 咁而华氏451度呢个系咩温度？就系纸嘅燃烧温度啊嘛。咁当然呢个系佢个古仔入边咁讲啦。OK， 一唔同嘅质地嘅纸嘅燃烧温度系唔同嘅。OK， 但系得佢一个 range 啊，就 around 呢个 range 啊，就唔系一定系 exactly 451度系书入边咁讲嘅。系。咁都係一個未來世界係禁止人哋閱讀啊、擁有書籍啊咁樣嘅一個故事啦。咁所以呢個圖書館戰爭可以話呢係由呢度衍生出嚟嘅，由呢個類型呢、這個衍生出嚟嘅。咁而西片亦都有一套呢一定要睇嘅，就係Christian Bale 或者蝙蝠俠點解會搵佢做蝙蝠俠嘅呢 ?Batman Begins 就係因為睇咗佢之前做嗰套戲叫做 Equilibrium 啊，咁香港就夾硬譯咗個名叫做未來殺人網絡。咁因為佢裏面都穿得好 Matrix 嘅，佢哋的確穿曬長褸開槍。咁嗰套 就懶型咁啊，啲姿勢有少少似啊。 冇錯，就係、是、創造了一樣好犀利嘅嘢。02年嘅電影就係、是、叫跟夫啊，即係仲槍嘅功夫。咁呢以後就鬼佬就多咗一樣乜嘢，就係揸槍揸到好似打功夫咁嘅。咁但係佢裏面的確係好型喎，拍得。 即係而家變咗係鐵甲萬能俠 PSKL。 呢個骷髏萬能俠啊，香港叫做啊。就係玩呢樣嘢啦，同埋咧佢都會喺將啲槍咧一支指上一支指下咁擺翻嗰個 pose。呢個就係 Christian Bale 嗰套戲入邊創造出嚟嘅。咁所以嗰套戲其實實質咧，除咗佢咁樣打跟夫呢個咁出位之外咧，其實佢本身都係講未來世界就係禁止佢哋接觸啲藝術啊，同埋睇書嘅。咁佢哋嗰班人就係去捉呢啲收藏起呢啲嘢上嚟嘅人。咁但係呢個 Christian Bale 咧後屘就覺醒啦，就冇再食嗰啲藥啊。因為佢食藥令佢哋冇咗 emotion， 咁咪唔食啦。佢停食之後，後屘佢直情幫咗嗰啲所謂反抗軍啊，係咁樣嘅。 係打翻咗佢上邊嗰頭啊！ 唔錯㗎，其實如果大家未睇，我真係要睇下。係預告呢邊係真係要揾人睇下。咁好啦，咁就要交代翻啦。呢、這個其實我哋上一次講第一集嗰陣有介紹過嘅，咁不如今集再補一次啦。我空房而家聽嘅朋友有啲未必聽過嘅嗰集係啦，咁啊。稍後時間去睇翻呢個《圖書館戰爭》嘅第二套電影對 Last Mission 啦，最後任務先再講翻套戲啦，好唔好啊？介紹翻少少背景俾大家，即係其實都係科幻嘅本身佢個主題，不過佢拍咗出嚟就好似現實啲啦，似政治社會政治多啲。係， 因為有講嗰啲成好多條例嗰啲喺度咁樣嗰啲。 都係講條例嘅，係。咁但係其實你睇下嗰個華氏451度都係講呢啲㗎。系咯，不过佢呢套就玩咗啲现实军事味道重啲咯，即系变咗你个感觉就觉得好似真系好似打仗咁啫嘛，正常 系 系咯系咯系咯。咁当然啦，你军事迷好中意睇嘅，咁但我唔知香港有几多啊，系咯。anyway 啦，咁今次都唔见太大回响，暂时咁啊，迟啲睇翻呢个戏再同大家补翻啊，系啦。好啦，咁啊叫讲过，即系香港上噶咯，讲过噶咯，系嘛？咁我系咪要？趁早要繼續講埋其他喎，今日真係實在太多影像作品啦。好啦，咁啊，頭先我對仲有冇嘢補充？冇就講落去北美嗰方面啦。咁呢個就叫十號 Cover Feeling 啊，咁就係香港叫做末世街十號啊。 係。 係啊。係咪末世街咧？我有冇記錯咧？定末日街啊？ 可以睇一次喎。 末世兇殺啊嘛，我第一集叫做係嘛？咁應該係末世街啊， 滅世凶殺啊嘛 ，Cloverfield。咁其實有冇關係嘅咧？暫時睇唔到有啲咩瓜大嘅關係。咁但係哇，咁呢套真係呃鬼入場。好得意啊！呢套戲，你要先捱過咧，開頭80% 以上嘅三個人喺個地牢嘅故事。 嗯， 即係其實大家係咪寧願睇鬥室好過咧？佢係咁，我唔知啊。咁其實都係啲心理嘅故事嘅開頭， 即係啲心理懸疑嗰啲啦。 其實你睇個畫頭都知啊，呢個唔算穿橋，即係其實總之啊女主角咧。咁就醒咗，即係佢撞車，醒咗就發覺俾人就困住喺一個地牢入面。咁有肥佬啊 John Goodman 啦，肥佬 John Goodman 係邊個？即係董輝啊，董輝啊，大家咁樣有冇睇過《聰明笨伯》？ 係董輝， 董輝嗰個啦，咁當然佢就近年配音多啲嘅，做咁做咗大肥佬一個，即係搞笑嘅平時。咁但呢套入面咧，佢做一個契弟嘅喎，一啲都唔係好人嚟嘅喎。咁另外仲有一個胡鬚仔咁樣嘅，咁胡鬚仔就話原來幫呢個肥佬呢就起，即係有份起呢度嘅，咁所以佢就拍佢門就走埋嚟，咦咁佢兩個都聲稱呢話出面呢係嘩唔出得去㗎，出面上面個地牢上面呢已經即係佢就話係有個唔知咩襲擊咁嘅，咁佢哋都唔知咩人襲擊嘅，到底係北韓啦定係蘇聯佢都唔知道，總之嗰個胡鬚仔都話呢佢冇講大話㗎，我都係見到周圍唔對路跟住我先走入嚟呀，即係我好彩快走入嚟，如果唔係我可能都冇命呀。咁我講咁嘅故仔喎，咁到底佢哋兩個到底係夾埋㗎，就係點樣，即係其實佢係想呃呢個女仔，即係好似都有啲問題嘅，你覺得硬係有少少係啦。 佢可以混住佢密室㗎喎。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咁你信唔信嗰兩個人講啲嘢呢，咁即係變咗就玩呢啲囉。咁呢個呢玩足 80% 嘅劇情呀。咁大家要先 OK 呢度先。好啦，咁佢呢個女仔後來逃咗出嚟之後呢先至係正式嘅高潮喎。大家唔好以為佢真係喺裏面呢場戲係高潮喎。正式高潮呢係逃離咗呢一個嘅地牢之後先正式開始嘅。咁即係最後嗰十零分鐘先係最高潮嘅劇情。係啦。咁我唔講俾大家聽係點啦，總之我可以 promise 曬呢套戲唔會淨係得人正常嘅嘢嘅。即係你搵得呢個女主角就唔會冇怪獸俾你打囉，總之。 就冇得有死神俾佢打啦。 係啦，冇錯啦，佢連死神再來了第三集又打過啦，上次就打呢個怪形啦，就Fing又打過啦，咁都我覺得佢都即係佢哋都已經當咗係嗰種叫 last girl 㗎嘛，即係嗰啲即係好似Sigourney Weaver花嗰啲呢，即係開頭就俾啲嘢追呀追，咁結果啲人死曬之後佢最後反擊嗰個㗎嘛， exactly 佢今次都係咁。 是。 咁所以大家又唔會話好失望嘅，因為就算你睇最尾嗰十零分鐘呢，嗰十零分鐘好精彩喎。 嗯。 係。即係前面嗰段你瞓咗就算啦。可以瞓咗冇乜所謂嘅應該。 我咁唔係啊，你睇佢啲對即係都係睇佢啲演出嗰個 嗰度嘅。但係香港觀眾我唔好咁介紹啦，因為我覺得佢唔鍾意睇呢種戲嘅。 唔鍾意幾條友喺度講嗰啲喎。 得三個人一個景咁你得唔得， 是我啲人啲香港觀眾唔好鍾意。 搞個幾鐘結果吐出嚟嗰段先係真正嘅戲肉，咁佢係嗰段得十零分鐘嘅啫，咁就係咁啦。咁段戲肉我真係唔講俾大家聽住，但係北美嘅朋友快入場睇啦，係啦。如果你真心正正鍾意睇科幻嘅朋友呢，呢套呢一定要睇嘅。咁但係如果你之前你連 Ex Machina 你都覺得唔值得入場啊，或者對 Moon 你覺得睇唔到一半，咁你唔好睇啦 ,ok?即係呢度有一個結構上呢同 Ex Machina 好似嘅，又係三個人嘛，兩男一女喺一個混喺一個地方度，咁行行企企咁樣喺度講嘢，咁就 都係講嘢囉，係不斷 錯啦。咁但係佢啲對白又未去到 Ex Machina 咁精警喎。 嗯。 即係 Ex Machina 啲對白就好精警喎，一句接一句喎。呢套呢佢中間又會有啲嬉戲時間啦，喺度煮下飯啊，玩捉下棋啊咁喎。咁變咗老實講啦，我都覺得前面嗰段呢其實係玩嘢嘅啫，但係核心你要睇最後嗰段，咁我真係唔講俾大家聽最尾發生咩事，一定要入場睇呀 ,ok, 或者留返4月14號先講個真相俾大家聽 ,ok, 咁北美嘅朋友你可以入場自己睇下先，咁我覺得呢套如果你真正正鍾意科幻嘅朋友呢會 ok 嘅，咁但如果你好憎即係 Abrams 嗰啲就算數啦，因為我就好鍾意呢個女主角嘅， 即係呢個女主角就你話佢好靚咩？佢又唔係，但係咧好即係好有種個特別嘅感覺。 有個樣啊，我覺得我吹佢後生嗰時嘅其實。 哦，咁佢梗係啦，咁而家都三十歲啦，係嘛？ 啊！ 但佢唔算好走樣嘅咋，即係其實都算係咁啦，係咯。好過 Jennifer Lawrence 好過 哦，冇咁走得咁快嘅又。 好過嗰啲赤城者嗰個啊，大佬。 係。 咁佢都咁多年咯，係嘛？咁佢而家都係肥咗少。 係佢都咁多年靚啊，係 咯。唔係佢又唔係肥喺條腰度嘅，可能少少雙下巴啦，少少啦。 係佢係漲咗個人喺入邊咯。 個大髀啊粗咗啲咁啦，係咯，即係。我著翻衫又冇嘢嘅，因為呢套戲佢著好少噶嘛，著啲咪背心仔啊咁樣噶嘛。 係著塊。 咪見到佢好多肉。 啲背心嗰啲嘛。 係咯，你咪見到啲肉貼曬出嚟咯。咁你著翻衫又冇嘢嘅 ，OK 嘅仲。少少雙下巴啦，少少啦， 唔係肥咗啦。 佢唔係真係雙下巴，即係意思個 嚇，未至於透曬啊，唔好似 瘦嘅話，你 好似阿邊個咁樣 縮咗入去噶嘛？咁佢唔係縮咗去咯，即係佢有肉嘅咯，係咯咁樣。 嗯， 不過佢不嬲都圓圓地嘅啦，塊面不嬲都唔係好瘦嘅。 嗯， 嚇咁如果你中意睇佢好後生嗰個樣，咪要睇翻呢個咩啊？呢個咩 Sky High 啊嘛？ 系 Sky High 嗰阵时啊 ，Sky High 系即系好似好低能嘅，讲翻超人嗰啲仔女，即系翻啲超人翻嘅中学嘅，系啦。咁呢个女主角系喺里边做过咩话？嗰啲叫做学生会长、女学生会长，但原来坏人嚟噶啦，后屘系。 系啊。 超人高校啊，叫做吓。 系超人高校。 定咩玩转超人学堂嚟有个样，唔知佢好多译名嘅系。系总之 Sky High 咁嗰套系超多人做嘅，做个男主角老豆嗰系阿却罗素嚟噶嘛，系一个大力超人嚟嘅，佢妈就飞天超人嚟嘅，咁后屘个仔后屘两样都有噶嘛，原来佢初好似冇， 系， 但原来捞咩 Superman 咁噶嘛， 系你话个校长系阿神奇女侠， 校长系神奇女侠做嘅， 系咯，跟住我阿 Sir 就系 Evil Ted 嗰个 阿 Ash 啊 ，Ash 啊，系咯。 系啊，咁啊嗰套就其实超低能嘅啫，不过你话 升系都系旧式迪士尼嗰啲，即系雪教嗰啲咁嘅片咯，啲靓仔。 迪士尼好老土嘅，系啦， 系咯。 咁但系如果你想睇下呢个女主角嗰时真系 high school 样系点嘅，你咪睇下咯，咁靓嘅， 嗯， 嗰时靓嘅，咁同埋佢翻嚟嗰套入边佢接到好劲喎， 系，我仲大过而家嘛？你话 我而家冇嘅， 系咯，迟咗翻嚟透晒啲肉啊嘛。 冇嘢㗎佢其實啲堆㗎咋。咁扯咁嘅折係人都得啦，男人都有折你折就嘛。即嗰度成套有啲人折嘅啫，咁嗰班嗰時好細個㗎嘛呢班人。咁 Anyway 你想睇睇嗰度啦，同埋呢個咩死神再來了三都好睇嘅。同埋我想睇係對冰囉，即係怪形囉。但怪形佢就唔係做咁細個嘅，佢都博士嚟嘅女人嚟嘅。 系你话呢度反而呢套系做翻细啲咯？ 呢度系做翻细啲嘅，你嗰个似啲大学生咁。 啊，系啊。 即系佢话佢系一个 young woman 咁啦，咁 young woman 应该都唔系30岁啊，廿头啊嘛应 该。最多廿中啊。 系咯，唔系 young woman 啊。 咁啊，你睇下而家点计咯？仲读紧书啊，廿中嗰啲。 所以对 Fing 你觉得佢可能都系30岁嘅，佢个角色。 系，佢嗰度做咗啲博士啊。 系咯，即系佢又唔系新嘅博士喎，即系都系啲已经好有一定嘅研究，即系好耐嗰啲人嚟。咁你唔会好细个啊？卅岁都起码有啊。 系咯。 咁啊，真人都系啱啱卅岁到嘅啫，而家 系。 系。唔系算 keep 到噶啦，卅岁鬼妹大佬 OK 噶啦 ，keep 到咁。 嗯。 冇打杂冇剩嘅，系啦，呢套入边都仲 OK 嘅个样啊。 嗯。 咁你睇下佢俾人即系吓到好惊啊！咁跟住后屘反击啊嗰啲，咁佢又好做到嘅，即系佢又可以扮到好似好俾人虾嗰个样嘅，但佢反击完咧，个样又可以好凶狠嘅。 唔系佢做嗰啲角色好多次都系咁嘅， 佢做到啊！ 吓系啊，佢做好多角色都系呢啲类型。 系啊，即系你是但一样就话啫，佢两样都做到啊嘛。 嗯， 系咯。咁当然唔系话 Mila 唔得啊，咁不过 Mila 又唔同咯，佢呢种就阔好，唔系佢的确有演技嘅呢套。 嗯， 唔系就系打嘅，咁佢啲打佢又唔系真系功夫嗰啲打嘛，佢都系好似打阿斯古雷花啲咁，佢即系随机应变，攞起啲嘢点着啲嘢掟过去嗰啲，即系佢好识得利用啲环境啊嗰啲咁嘅嘢咯。唔系，但系后屘佢逃出嚟嗰段又好睇噶，其实逃出嚟嗰段已经好似异形咁噶，喺个地牢逃出，但系嗰度当然系对紧人啦，即系佢一套戏佢个 poster 都写咗啦，佢话 monster 系有好多个 form 噶嘛，即系包括人啊。 咁當然佢唔係講話變咗人，即係人都可以係好可怕嘅一種怪物嚟嘅。即係如果當你人性醜惡嘅時候，佢就係咁講啊嘛。 一向都係人最醜惡嘅。 係啊，咁所以呢套戲佢就面對咗兩種怪物，就係、是、一種就係啲變態佬啊，即係蔡國文啊。咁另一種真係怪物啦。咁咦，真係有怪物，有真係有怪物。我 promise 大家，後面真係有怪物嘅。吓，仲唔系好简单嘅，仲 OK， 即系去到有打异形之势啊！我同你讲，唔系普通打嘅怪物咁简单吓，即系后屘系净系一个地球反击战嘅开始嚟嘅，净系系啊，一啲都唔简单嘅，系啊，你会想睇续集噶？你睇完之后 系 啊，你会想知跟住发生咩事噶？直情，系啊，所以其实那个 ending 好好睇噶，真系好好睇噶，你。我唔即系唔系我唔讲系乜嘢啦，但系你知道有个 promise 系有嘅 ，OK， 最尾嗰度系有嘢打嘅 ，OK， 咁 OK， 仲打得好劲嘅， 嗯， 唔系普通嗰啲咁简单嘅 ，OK， 咁唔讲得太多住啦，因为唔过瘾嘅，如果而家咁快讲嘅，咁啊，但系 OK， 可以北美入场嘅朋友睇下先，咁香港就有待4月14号我再讲啦。好啦，咁另外有一套讲两句嘅啫，就是、一对骑呢兄弟啊，咁啊暂时都仲未改名嘅，而家就话3月31号做啦，我话就系、是、呢叫 Brothers。Gimsby 啊，咁系咩咧？就系、是、波叔再加呢个 Mark Strong。Mark Strong 系边个咧？就系、是、Kick-Ass 入边嗰个光头嗰、那个黑社会大佬啊， 系， 即系阿赤武嘅老豆啊，吓，即系吓， 系啊。 咁当然佢近年好多时都洗咗底啊。你 Kingsman 入边佢咪做好人嚟噶，佢都系嘛？ 系好人系，咪支援佢哋啊？ 准支援佢哋嗰个啦，系咯。咁啊，唔知大家有冇印象啦？一个光头咁，其实几有型嘅，其实几有型嘅。咁呢套就講佢即係好似啲龍兄鼠弟咁啦，一個就變咗特工啦，一個就鄧友啦咁樣，咁就講啲咁嘅嘢嘅啫。咁但係呢就玩得好癲嘅，玩屎忽嘅。 唔係你話又係啲核突嘢，但係做埋出嚟啊嘛，要。 佢做埋出嚟啊，係啊，佢唔係就講或者隱晦，佢就影埋出嚟喎，都係假㗎啦，膠整嘅。但係哇，唔使整埋出嚟咁核突啊，大佬。 唔係香港出唔出到啊？呢啲 即係啲器官整咗出嚟，啊好假！ 呢啲香港三片就得我應該冇可能自知啦。呢啲 但係好假嘅，擺明係膠做嘅。OK， 咁但係哇，影埋出嚟咁核突嘅， 係咯？ 你呢啲杜文澤地都係噏嘅啫，佢做埋出嚟喎，大佬哇，真係好核突。你要頂得順先好，咪但係真係好好笑嘅。OK， 咁呢套就話3月31號，咁係一個特工，好誇張奇想嘅特嘅狂啊！即係同埋咧，佢已經咧成日一去行動嗰陣，佢已經同你玩咗嗰種叫做咩第一視點啊！即係佢喺佢嗰個隱形眼鏡度睇出嚟嘅。咁就好似嗰套戲咧，成話嚟緊成套都會係咁樣，佢叫咩 Henry 話叫做 Hardcore Henry 係啊。咁佢就會成套都好似打機咁第一視點啊。咁其實原來呢一套咁嘅奇尼兩兄弟咧，已經係有部分係咁嘅，一打親已經係咁噶。 系嗰阵时，如果你好旧嗰套东都有，不过嗰阵时就系向前行，好 cheap 嘅，就唔会跳下跳下啲咁嘅。 而佢打嗰阵咧，佢呢套戏都拍得唔渣噶，尤其是开场嗰场，即系嗰场咁嘅特工战咧，佢都拍得好得噶，即系你唔好当系纯粹笑片。 唔系开头你话阿麦聪威咗阵， 好劲啊，系啊，好劲啊，咁总之佢后屘着草跟咗阿波叔，原来佢系哥，跟住就开始同佢一齐抌啊，即系开始跌晒啊，跌晒锅啊。咁、啊、前面嗰场打都非常嘅精彩喎，咁其实我呢套又要睇下喎，即係佢科幻喎，淨係係佢用啲嘢好先进㗎，係呀，唔係正常㗎，絕對唔係呀，咁呢套大家又可以等下睇下啦，咁唔多讲啦，咁或者留下下个礼拜呀，下个礼拜 啊，到时下点呀，下 个礼拜都冇咩讲呀，反正係咪、 嗯、 大家有兴趣下啦，如果真係冇嘢讲，再同大家再讲下头先嗰啲啦。好啦，咁要讲埋另一个啦喎。讲完嘅话，呢啲戏大家入场啊，照顾下北美嘅观众朋友。咁呢两套都值得睇下嘅。OK， 上我话。好啦，咁有一套电视剧都做咗啦，就係、是、呢个空少啊，空少几廿年前嗰套空少冇错。係啦。 但你话咪博花落之前。 即係嗰时嗰个胎记666陷人于死局嗰套。 个头啊，三个六字嗰个 ，嗰个细路仔咁噶嘛，第一集，跟住第二集就嗰个大个少少就整死埋佢嗰啲阿叔地嗰啲，咪抢咗个家族嗰啲，系咪嗰个控制权定咩？咁第三集嗰个做咗领事啊，就变咗系阿 Sam Neill 嚟噶嘛，大个就 系 嗰套啦。咁佢就当咧第二同第三集嘅嘢冇发生过嘅，佢呢套电视剧咧就净系基于第一集，跟住中间嘢系冇发生过嘅。咁而呢一個嘅 Damian 啊，嗰個細路仔就大過咗啦，佢而家都30歲啦。 咁就話佢平時就走咗做戰利記者，好人嚟㗎喎，佢完全唔知道自己係魔鬼個仔嚟㗎喎。好正常喎，同埋佢好似現代嚟㗎喎，都係中東打仗好亂咁㗎喎。咁我就唔知點解啦，點解嗰套戲嗰時 候當波斯灣戰爭，如果九幾年嗰啲 唔係㗎，佢似而家㗎。 而家 個感覺似依家囉，即係你睇落去似現代㗎囉。咁但係總之佢嗰套電影就唔止啦，係咪先，即係點會佢而家先30歲，咁不過當然咁佢又冇話佢話佢嗰時發生係幾時嘅，咁又係啦。 係。 佢冇講嘅，咁你套電影係嗰時啫，係啦。咁 anyway, 咁佢就成日影返嗰套戲入面啲片段，佢真係影返套戲啲片段㗎喎。佢細個真係影返套戲入面佢嗰個片段出嚟㗎喎。佢冇自己拍過㗎喎。 咁有啲小怪喎，開始咁耐嗰啲咁樣。 冇錯，你睇落去覺得咦點解咁舊 嘅？係啊，咁舊啊，著我啲衫冇理由而家卅歲啦。 即係佢而家卅歲，即係佢幾多歲啊？即係幾多年出嚟啊？ 係啊， 80後嘅啫。佢嗰啲衫點似唔係似80年代啲衫啊？點睇？ 係咯，佢一定唔係啊。 起碼都七幾年啊，六幾年。 係啊，七幾年好似。 係咯，大關刀咁 啊。係，俾人算咗10年啦，坐低起碼。 系啦，咁所以 anyway 啦，咁佢又影下片段就唔影得好清楚嘅，咁就系啦。咁但系佢攞晒啲相出嚟睇，嗰啲全部佢啲老豆啊，佢都系嗰时嗰啲劇照咯，其实系。 系。 咁所以好奇怪咧，佢就话咧喺中东咧就出现过一个，佢影相出现过一个阿婆啊，吓。咁就捉住佢就噏咗啲佢唔识听嘅文，咁后屘佢个所谓女朋友咧，嗰、那个黑婆咧。黑波今集死埋喎，第一集已經啲人就拍手啊，最抵死嗰啲。 即係樣衰一滯。 係真係樣衰一滯。咁後屘原來佢個妹真係女主角嚟嘅。啲人就話：，唉，好啊，好啊，好啊，呢、這個黑妹靚啲。有啲人仲話：，死都係黑妹，不如死埋佢，再換個白妹好過。咁啊，咁啊，講笑啫呢、這個咁啊，但係 anyway， 咁即係第一集已經死埋嗰個黑妹啦。咁佢所以就走去個教堂度啊，就鬧個神啊，即係話點解要攞走佢啊咩咁。因為佢唔知點解佢咁掂落嗰個耶穌嗰個十字架嘅像，個入咗成個耶穌像成個爆咗啊， 係 成個爛咗啊，係啊，唔知咩事。咁啊，終於佢最尾咪發現自己真係照鏡咪見到個頭有生物六字咯。 嗯， 咁嗰陣佢就播翻嗰個空少嗰個音樂啦，都播翻正式嗰個主題曲。咁其實咧前邊咧就唔係幾好睇嘅，即係成集咧都幾啲氣氛一般嘅。 嗯， 咁同埋呢大家知唔知空少最精彩就係佢好似其實應該咁講，應該話呢個啊死神來了呢係抄空少嘅，就係、是、呢佢會成日有啲見唔到嘅力量去殺死啲人㗎嘛。 類似咁啦。 係囉。咁但係呢一套電視版呢佢就唔係咁嘅。即係嗰啲人死呢總係有個好似都係神父嚟嘅，係咪呢個佢曾經去問過佢一啲關於佢老豆哋啲嘢咁樣嘅。咁、那個神父大其實都知佢唔係好嘢㗎啦，都知佢係嗰個細路啊，當年個細路。咁佢都好忌佢嘅。咁但佢走咗之後呢，有幾隻嗰啲狗啊，嗰啲黑狗呢就咬死咗呢個神父。但係佢正常㗎咗喎。 嗯。 但當然佢唔正常，就係佢明明鎖門，但係度門唔知點解冇鎖到啦，可以即係好似一掩就開到咁。咁、 哦、 但佢係。 但近時嗰啲可以勁啲啊。 近時嗰啲勁好多，成死神來 近時嗰個無端上嗰個碌鐵飛來插你嗰度。 佢係勁好多。咁總之暫時第一集呢以個劇力嚟講呢好麻麻嘅啫。係啦。咁當然呢我本身好鍾意空少呢個電影嘅。咁但係到電視劇之後就未係太過承接得到呢我覺得個劇嘅氣氛係啦。咁睇下再多集又睇下點啦。咁既然佢開始知道自己嘅身份會唔會好啲呢會唔會都有返多啲嗰啲咁嘅魔力殺人呢咁希望有啦希望啦。咁所以第一集嘅劇力都麻麻嘅時候你點能夠即係期望落去呢係咪第一集都唔係太好氣氛係啦。咁不過可能因為啲人物未出齊啊始終下。咁佢都係有其中一個後來有另一個神父就攞咗一把包住嘅匕首嘛就係、是、當年有七把紅魔匕首之一嘛。 嗯。 都係攞咗出嚟嘅係啦。咁睇下啦係啦但係以第一集嚟講真係麻麻地囉我覺得個即係個氣氛就係啦。咁依家啲人亦都有幾多人仲記得呢套空少嘅電影呢咁多年喎係咪咁其實 難啲呀 早幾年有拍過一套 reboot 㗎有 唔麻麻地嘅咗啲人覺得唔好睇㗎 唔得㗎嗰陣時 嗰係囉雖然佢係新咗但係呢我覺得佢拍出嚟嘅氣氛呢都唔及當年嗰三套戲即係如果你有心機睇返舊嗰三套戲其實啲氣氛好好㗎 嗯， 咁當然你再揾啲好啲嘅版本啦，其實我有貼翻上群組嘅，咁但係嗰啲就唔得嘅啲畫質， 咁其實應該係有啲靚啲嘅版本，即係如果你買翻隻碟嗰啲啊，其實你睇翻係好睇嘅。 嗯， 佢係啲人著得老土啲啫，但係嗰啲氣氛真係好毛骨悚然嘅，即係好拍到嗰種魔力嗰種感覺出嚟。 嗯， 即係你覺得哇，世界冇希望啦，即係個魔力越嚟越強大啦咁嘅，你會覺得係。唔係同埋佢一路都贏嘅喎，即係呢個魔鬼仔一路都贏嘅，佢係 same level 嗰集先輸嘅啫嘛。 哦，係佢套。戏一二集系一路讲佢赢嘅， 系啊，好特别噶，即系佢一路都赢噶，系啊，嗰下你连心都寒埋啊，睇到最后，佢最后 俾魔鬼赢喎，系， 佢最后拧转面对笑噶嘛，对住镜头，即系佢最出名嗰个镜头就系个细路仔，跟住拧翻过嚟望住个望翻过嚟观众嗰边笑啊， 嗯， 即系呢个系当年佢哋觉得最心寒嘅一个画面，当然你而家睇就觉得冇嘢啦，即 系 可能以 后有好多戏都系咁， 好多学咗佢，但系当年就佢系创出嚟嘅。咁係非常之好嘅呢氣氛，其實佢又冇話唔好大不值嘅喎，你嗰啲咁嘅殺人佢全部都睇唔到嘅，即係都係啲魔力咁樣啫嘛，係囉。咁但佢度嗰啲橋係幾得人驚嘅，即係佢點樣整死個人嗰啲呢，係幾得人驚嘅。咁我好推薦大家睇返原裝嗰三個電影囉，反而係囉。咁大家都係呢個電視都可以睇下嘅，係啦。咁最抵死就係個做 Damian 個男主角呢，其實就係之前做梅林啊，梅林牌五山肉嗰個梅林啦。即系 Merlin 啊 ，Merlin 里边做阿瑟王嗰个傻仔啊， 嗯， 即系嗰个版本嘅 Merlin 系后生仔嚟噶嘛，兜风耳啊嘛， 哦系后生啊， 阿瑟王系条废柴嚟噶嘛，另一个后生仔嚟噶嘛，系嗰个后生仔做 Damian， 当然一大个咗嘅，即系冇咁靓仔个样，唔系 OK 嘅，佢样 OK 嘅，啊，嗰时都靓仔啫，如果你讲做阿瑟王，但系即系。唔知啊，即係你又唔係覺得佢咁擔得到戲咁咯，硬係覺得 嚇， 佢啲演技一般啲，我覺得我唔係話完全唔得嚇，即係但係一般啲，係咪佢擔得到咧？咁有少少 冇嗰種殺氣啊， 冇完全冇，唔係佢就係好好人嘅喺度入邊個感覺， 嗯， 係完全係一個好人嚟嘅，即係我都唔知佢點樣可以後屘可以入到魔定點樣，佢都唔邪嘅個樣， 嗯， 係你以前嗰個成個細路仔個樣都邪仔地嘅嘛，你睇嗰陣。 是 唔系，同埋我唔知点解佢可以行入教堂喎？明明你睇旧嗰套戏，佢架车都未揸到去教堂，佢已经大嗌，好辛苦噶嘛。 系啊，唔系可以爆炸咁嗰啲好似。 吓，跟住佢去动物园，啲动物直情尖叫噶嘛，啲动物喺度见到佢。 好惊佢， 好惊佢噶，系啊，即系你以前佢会咁嚟营造啲气氛，但系佢而家完全正常人噶，冇嘢噶。 嗯。 即系佢又可以攞起啲十字架又成咁冇事噶，行入教堂又冇嘢噶。唔知 咁佢可能整翻变咗捧人啲啊，唔想咁咩啊？ 唔知咁，但系佢系基于提嗰套电影嘅，佢话 唔知啊，真系 咁呢个咪怪啲咯？即系佢 reboot 就冇，所以佢又唔系，佢又话基于翻第一套电影，但系后当后来嗰啲， 但系个设定有少少唔同啊嘛， 个设定又改晒咯，咁咪奇怪咯， 系 咯，系咯，咁咪即系超人 Superman Return 强势回归， 应该系咯， 你又话基于第一套，但系同第一套啲嘢都系 conflict， 咪真系咁咯， 系咯， 咁咪最唔好系咁啦，你索性不如你直情 reboot 佢会好啲咯。咁你可以啲嘢唔一樣啊嘛。但 anyway 啦，咁其實本來係一個好好嘅故事嚟㗎，呢個的確係啦。咁啊睇下啦，大家睇下有冇興趣啦。我都會再睇下嘅，如果都第二集都唔好睇就可能先放棄啦。係。 係。 OK， 咁就講完咩？ 講完 啦。講完好啦，咁就講下呢個咩啦。Zootopia 就今日唔正式講住啦，咁嚟緊會有一套叫做優秀大都會 Zootopia， 咁係哇近期呢非常之票房爆燈嘅一套嘅電腦動畫啦，係咪叫咁叫 係。 電腦動畫啦，係咪迪士尼嘅呢？好似都係迪士尼㗎係咪？ 好似係呀， 好似都係迪士尼嘅。因為佢好似話見到裏面有其中一隻嘢攞住個例如老鼠公仔㗎嘛。 是 應該迪士尼啊，如果唔係點會咁多迪士尼嘅隱藏。 但係啊，佢有其他啲咩超人特工隊乜炒。 係啦，應該係迪士尼嘅呢度，如果我冇搞錯。係啦。係一套好特別嘅一套卡通片。咁嚟緊大家真係要睇一睇，因為佢呢度呢即係都有啲科幻嘅成分，因為佢入咗嗰個城，嗰個城市呢，那個城市係好特別嘅，即係有啲葛藍城咁啦，即係佢入舊舊地得嚟又好先進喎。 唔係佢要整好多設施俾唔同嘅動物。 係啦，冇錯啦。咁佢有啲動物就好大隻，有啲動物好細隻㗎。咁你基本上個女主角算係細，即係但佢都仲係算係中型。你再細啲即係例如老鼠仔咁囉。老鼠。咁老鼠住嗰啲屋呢係成等大廈先至好似嗰個女主角隻兔仔咁高㗎咗。所以佢哋平時喺佢哋啲城市度行，佢哋好似哥斯拉咁囉。 系佢本身预告片有影到就推冧嗰啲楼啊，但系啲老鼠系咁走嚟走去，跟住佢差啲踩死老鼠啊嘛。 但系当个女主去翻嗰啲大动物咧，即系例如啲狮子、老虎啊、大笨象面前咧，原来佢哋又好细，变咗咁佢细到甚至乎咧，佢可以冲落去个厕所度啊。 系佢去厕所度跌落个窿咯。 出个厕屎喺度啊，系咯。咁所以好得意嘅咯，你睇呢套戏有好多特别嘅设定啦。咁但系呢啲都唔系最特别，最特别咧，佢其实系假设咧，佢系一个冇人类出现过嘅一个世界，咁所以其他嘅哺乳类动物都进化咗，但佢只系讲哺乳类动物嘅啫，因为里面你冇见过有啲雀仔嘅人物嘅，系冇嘅，系全部都系哺乳类动物嚟嘅。咁同埋佢哋系可以随时即系反组变翻去做野兽嘅。 系，即系本能觉醒咯。 本能觉醒就系动物战队啊。咁啊，呢个西方嚟讲，原来本能觉醒唔系好事嚟嘅，即系变翻做冇人性，系啦。咁佢就讲佢哋已经进化到系，甚至狮老虎都佢都唔会捉啲动其他动物食嘅，即系佢哋好文明嘅，甚至系可能系斯文人嚟嘅，即系佢个样系好恶，咁但系斯文人嚟嘅咁啦，系啦。即系其实大家和平共处咗好耐嘅一个世界啦，咁结果就出现咗一个。事件之後咧，就打破曬所有嘅規律，咁係咩唔講啦 ？OK， 咁但係就好特別、好特別嘅設定。我未睇過一套咁樣擬人化過嘅一個故事嘅。 係多數啲動物變人，佢 size 爭到好大，好少可咁樣爭化咯。如果人形嘅話就 唔會爭到咁遠咯。 係啊，即係如果你係好大，多數都係佢仲係動物形咯。 係啊，咁呢度就好奇怪，就係佢個 size 可以爭好遠咯。 系啊，佢系人形，但系争咁远咯。 系啊，咁啊，当然佢借动物，即系讲咗啲好多种族嘅问题啲嘢啦，系啦。咁所以呢套嘢喺大人带细路仔去睇咧，细路仔又就咁睇到得意古仔咧，大人可以 dap 到有啲社会问题嘅，甚至乎系，系佢其实嗰啲讲嘢都几深嘅，系啊。即系如果你细， 我哋反而佢呢啲。啲古仔反而成熟過嗰啲，之前頭先講話赤城者啲反而睇嗰啲戰隊啊嘛。 赤城者嗰啲俾中二病嘅人睇噶嘛， 嚇 嚇。咁你呢啲卡通片都話咯，你係要滿足到小朋友，又要滿足到班家長啊嘛。即係班家長睇佢有另一陣嘅得獎啊嘛。咁你變咗你一定要有兩陣咯，係咯。咁啊呢套就係唔止啊，係科幻添啦。同埋個城市有好多位有啲似國林城，有啲奇怪位咧，即係好。无端有个岛咁嗰啲咧，跟住困住晒啲人啦，咁好似听蝙蝠侠咁，好得咯， 系 好得意喎，因为佢整体件又系查案噶嘛，咁变咗有啲 detective story 啊，即系其实整体嚟讲都几丰富嘅啲嘢都系啦，咁当然啦，系见仁见智嘅啫，我啊觉得唔错啦，系咯，咁啊今日都唔系想讲呢样嘢，咁啊其实咧，因为佢个戏咧叫 Zootopia 啦 ，Zootopia 咁其实就系一个动物嘅乌托邦咁解啊， 系。 系，我又唔知点解佢个名字译做咩优秀大都会，应该系咪乌托邦啊？系咪动物乌托邦啊？应该译做 系咯，佢系要大都会。 吓，我唔知点解啊 ？OK， 吓咁啊，佢个台湾名仲怪喎，叫做咩方城市话？动物方城市 啊？ 系咯，唔知点解嘅。不过佢好似读出嚟似方程式咁嘅嗰个字，如果个国 语 系啊，可能系咁啦，玩食字啊嘛。咁 anyway， 咁有咩關係呢？咁原來就同呢、這個即係我哋而家成日講話香港係咪進入緊一種狀態啊？咁其實嗰種狀態呢就叫做呢、這個叫做咩？叫行為淪喪啊嘛，即係 behavior 升嘅。咁其實呢個就嚟自一個實驗，就係老鼠烏托邦實驗啊，叫做係 係 六十年代一個實驗，就整咗個環境咧，就哇好正啊！對老鼠嚟講，簡直係天堂一樣嘅，即係。任食任飲，即係總之食物同水係無限供應，咁個地方亦都冇任何天敵去搞佢哋，咁好地地嘅，咁結果就一路繁殖都好快啦，咁結果去大繁殖一個程度咧，佢就開始倒退啊，咁同埋開始啲行為出現，頭先所講嘅行為淪喪啊，咁就係有攪機嘅情況出現啦，老鼠都係啦，咁啊啲老鼠乸就竟然走去同啲老鼠公爭地盤啦，即係總之同佢原本嗰個行為咧就完全逆轉啦，亂咁嚟啦。咁最後就甚至乎搞到呢個社會崩壞啊， 係， 咁最後就死曬嘅喎， 係啦， 係啊，因為出生率喺度下降，跟住甚至乎死曬，你咬我咬你，總之就越嚟越唔正常嘅，係啦，咁中途就出現過一陣咧，就互不相干嘅咧，咁嗰段時間就叫好啲嘅，就後屘就係發狂啊開始，咁我諗而家嘅人大概去到嗰、那個。互不相干嗰度先啦，即係個唔理啦，即係因為嘢係任食係咪？ 咁大家唔好理大家冇錯。 開始發狂喎真係。 而家嘅人類差唔多發展到呢個地步到啦。咁而佢嗰時做呢個實驗呢就純粹係去試驗呢個擠迫程度，因為呢佢係一個固定嘅 size 嘅地方俾佢住㗎嘛，咁當然佢一路繁殖越來越逼啦。咁佢就話係同擠迫有關啦，咁但係我嘅理解就唔係嘅。唔一定係關迫事嘅，其實係佢嗰個供應佢哋嗰樣嘢呢去到一個程度啊，你唔需要再顧及即係能唔能生存，因為生存已經變成咗係理所當然啊，隨手可得係咪，同埋一種既得利益嚟㗎啦嘛，係囉。 係一定得 㗎，一定得㗎嘛，咁一定得其實佢就會追求另一啲嘢㗎啦，精神上嘅嘢啊嘛，自由啊啲咁嘢啦嘛，老鼠都可能都會㗎，係啊，係都可能唔想去覓食囉，係咪，亦都唔需要一定要去繁殖囉，因為已經咁多啦仲繁殖。 是追求第二样嘢咯，啲人 追求第二样嘢啦，系咯，食玩瞓啦，追求系咪？ 吓、啊，满足自己想做想嗰样嘢啊！ 系咯，佢反正都唔需要去求生啦，咁啊食玩瞓咯，日日吓。 啊， 系咯，食玩瞓咁啊，鬼唔系最尾玩屎忽咩？系嘛？ 吓、啊，系咯，样样试晒咁啊，试埋吓。 系，咁啊，当然唔止就系玩屎忽啦，好多嘢啦玩吓。 吓、 啊，总之就其实咧，我就觉得反而唔系关。即係如果你套落人類嗰度啦，其實人類就一早已經唔使話太為個生存環境去乜嘢嘅。咁而家你話你搵唔搵到份工啫，就未至於話你個生命會受威脅啦，最少都。 我搵唔到工都唔會死嘅人。 都唔會死係啦。咁變咗其實呢樣反而又未至於去到咁嚴重嘅。但反而我覺得而家慢慢開始點解出現問題呢，而家個人類社會其實開始進入後稀缺啦。咁而家後稀缺未去到 Star Trek 咁嘅程度啦，即係唔係乜嘢都可以即係合成啦。咁但係呢個都好快呀，因為而家 print 即係用 3D printer 呢樣嘢呢，即係前啲 3D printer 可以用任何物質去 print 㗎嘛，咁嗰時好多嘢都可以複製出嚟嘅，即係只要你有嗰個構成嗰個嘅嗰個程式呢，你就可以整樣出嚟啤一樣出嚟，咁自己都可以啤㗎 ,ok? 咁當然啲簡單嘢例如食物已經可以啦，例如 print 一個蛋糕出嚟而家已經可以做到㗎，你話。 係啦。 已經做到啦。咁即係嗰啲只不過你一層層咁即係喺分佈啲唔同嘅嘢，咁我整一嚿食嘅嘢啫，咁嗰啲 係編返出嚟啦， 比較簡單啦。咁我當然我 printer 就係可以入一啲食物嘅質地裏㗎嘛，咁一樣咁 print 嘅啫，其實就 係 食又得乜都得嘅，整乜都得嘅。咁遲啲可能會越嚟越先進呢方面啦。咁但係就算呢個未去到之前呢，我哋一早已經進入咗一個叫數位時代嘅資訊後稀缺啦嘛，即係意思即係老返啦，呢大家如果唔聽啦， 即係分享曬啦，條 分享曬啦，聽歌啊睇戲根本都唔需要係。後稀缺嘅一個特色就係無償得到㗎嘛，享有㗎嘛，唔需要代價嘅。咁如果你進入咗呢個咁嘅嘢，你就唔會好似我哋以前咁樣呢，即係嘩為咗睇一套卡通片要專登等夠鐘幾多點做吓，咁話擔定凳仔睇，而家唔使啦，幾時都睇到啦， 你鍾意睇就睇，鍾意唔睇唔睇 呀。你睇到戲咁你係等戲院做嘅啫，或者明珠930你冇咩渠道㗎，後面唔係有錄影帶啦，或者有碟啦，越來越多啦。而家成錢碟都要俾錢買啊，帶都要俾錢租啊，而家唔使啦。 佢連左訂添。 係啦，左訂而家 download 佢一連個 bandwidth 都唔想嘥啊，唔止訂啊。 係啊。 咁而家變咗咧，慢慢啲嘢咧，越嚟越就唔稀罕啊，越嚟越大家對即係可以追求嘅嘢，或者你真正嘅興趣咧，都會慢慢冇啊。咁有時興趣可能都係因為以前缺乏，咁啊慢慢咪即係覺得哎呀啲玩具好珍貴啊，唔係即係咁容易可以買到一隻機械人啊，咁你先會咁鍾意啫嘛。你而家嘩真係隨時即係隨時呢啲細路仔大把玩具。 一隻買幾次喎、 啊。一隻買幾次你會唔會珍惜，或者你會唔會真係鍾意禮手就劈咗佢啦。 我唔係佢係鍾意我段時間囉，好多人都係。 即係而家好多人呢就係連興趣真正嘅興趣都冇嘅。 佢都係嗰段時間過一手人買擁有咁樣，跟住過一段時間之後有。 咁呢個 對嗰樣嘢 冇。同呢個無常享有應該係有啲關係 嘅。 係啊，即係當你啲嘢太易得到，的確係有問題嘅。咁其實我覺得呢個老鼠實驗反而反映緊呢樣嘢就多過人口擠迫嗰個問題啦。即係佢原先想 proof 嘅就係人口擠迫嘅問題啊嘛。 係。 係咯，咁我就覺得而家人類就唔係因為人口擠迫嘅，當然都擠迫，但人口擠迫就都好耐㗎啦。咁有冇話啲人癲咗啊？ 咪其中一個原因啫。 咁、啊、我就覺得 唔係話主要話呢一樣嘢。 人類而家點解咁大問題咧？點解入到戲院佢真係當冇第啲人，佢自己喺度傾偈咧，自己咩？咁其實你都係因為咁啫嘛。即係你慢慢好似我都唔使理第啲人。 嗯， 係嘛？即係以前你睇戲啊，都約埋啲 friend 係嘛？你租帶都一齊睇嘅喎，而家唔會，又咪自己睇啊？ 点解要一齐睇啫？ 系啊，咪自己对住个手机睇啊嘛。 即系所谓一齐咧，系各有各睇一齐睇啊。 系咪自己对住个电话嚟睇？ 即系你喺你屋企，我喺我屋企度睇，咁跟住喺网度听，而家系咁噶嘛？ 系咯、啊， 系咯、啊，即系其实总之慢慢咧，呢个社会就会崩溃噶啦。即系如果根据呢个咁嘅实验，其实而家同啲老鼠行紧同一条路嘅啫，系啦、啊。咁就所谓嘅乌托邦咧，其实系咪或者反乌托邦系咪我哋之前谂古仔咁样系要啲机械人系咁杀我哋咁样系叫做反乌托邦咧？咁啲機械人好照顧我哋，照顧到我哋真係攤喺度，好似窩衣入面嗰啲人咁。其實會唔會都係另一種反烏托邦 咧？都係死啊！ 唔係喎，個機械人害你喎，機械人你叫佢咁樣照顧你噶嘛？你 set 佢 program 咁，佢冇害你啊，佢仲照顧你好好， 養到你肥白白添。 係啊，嗰啲機械仲當你係佢嘅主人咁樣嚟服侍你添。咁但係就係因為人自己慢慢自己行為淪喪啊嘛。咁其實呢種都係一種滅亡嚟嘅。咁就係啊，所以要講講啊呢樣嘢，係啦，咁咁啱又有套戲，又啱個戲名就叫 Zootopia， 係啦，咁係咪好食到呢個香港呢個現狀啊？咁而家我哋開場咧咪話啲咁同學生自殺有咩關係？我哋咪話有關嘅，其實都係有關係啊！即係其實你頭先見到嗰班老鼠都慢慢開始即係生存與唔生存都唔重要嘅開始。 唔係，但係而家佢哋仲係喺度討論緊，係話壓力好大喎。 咁呢個的確係其中一個原因嚟嘅，我都覺得係。 係呢個係其中一個原因，但係唔係話得唔少喎。 唔係好定嘅，係好複雜嘅呢個問題。即係總之而家你啲人慢慢去追求嘅嘢係冇咗嗰個追求嘅意義啊。 嗯。 同埋佢可能佢要再追求一個再高層次啲嘅精神滿足啊。咁而嗰樣嘢佢又求不得喎。 係。 即係以前如果你啲嘢好缺嘅時候，係有得玩就算啦，係咪先？ 系咯，而家應份噶嘛，好似 话。你有套戏睇啊？咪一饼带一齐睇咯。就点解要一人，即系点解要个个睇一齐睇咪几开心系嘛？吓，租个饼带咯，咁咪一齐今晚就睇呢套啦。咁样，即系而家你冇啊，你冇晒呢啲之后咧，你追求嘅系乜嘢咧？吓，仲有乜嘢可以满足到你？蕊草，或者再 就咪要嗰啲重口味咯？而家成日都 再拍一啲再劲啲嘅毒品，定系乜嘢？咁你话你考试好叻，咁已经系。而家佢自殺嗰啲唔係喺考試上面失敗咗嘅學生喎，係一啲好成績好好嘅學生。咁但 佢話唔夠好嘛？ 第一啦，第一就即係社會同埋個佢自己屋企對佢要求，因為自己對自己要求即係有比較啦，或者佢覺得唔夠好啦，係咯。咁又或者會唔會佢除咗讀書之外冇其他嘅興趣，或者喺其他方面佢都唔係咁得嘅咧？即係讀書好叻，但係可能佢唔識綁鞋帶喎。你有冇諗過先？我真係見過啦。 嗯， 系啊，咁其实咁佢都唔会好快乐噶，只系个人生。 系啊，咁个人都唔同啊，那个问题唔同，但系唔会系单一系咩咯？ 吓，唔系即系你人咧，一定系唔快乐咧，先会想走嘅。 嗯， 系啊，咁你要谂啊， 佢有冇样嘢令到佢留翻到先？最紧要 系就系冇啊，系啦，冇错啦，就系冇啊， 系咯， 即系如果你个世间都仲有啲嘢你值得留恋，系嘛？一啲人又好，一啲事物都好，系咪？ 嗯， 吓、啊，即系我哋， 唔系近时啲人啲嘢冇咁容易得到，咪好简单嘅，可能食嗰样嘢佢好想食咁样，佢、 啊、 已经令佢好中意啊！而家你冇嘢俾， 我想睇埋下一集《星战》先死，咁得唔得？ 系 咯、啊，唔系啊，真嘅，咁你咪见嗰啲 Star Wars fans， 唔系上次系啊，上次嗰个癌症定咩嗰个，咪话就系死俾佢睇先咯。 佢就話佢捱唔到去上畫日啊嘛，可唔可以可唔可以死之前都要睇到嗰集《星戰》啊嘛？唔係咁真係啊，咁佢真係好愛嗰樣嘢，咪就係會咁咯。就係、是、所謂嘅即係那天我們會飛裏面嗰句説話，就係當你最後一吸最後一口氣嗰陣，你有冇嘢想做？好想做啊嘛！我諗而家好多人咧係冇咯，冇呢樣嘢，冇呢樣好想做嘅嘢啊！唔係我真係問過啊，好多人都冇嘅。 嗯， 係啊，即係當你唔需要再為。即係為兩餐嘅工作，即係你可以你自己做乜都得嘅時候，佢冇啊，佢反而佢冇咗個方向啊，佢冇任何嘢想做啊，我冇踢波、游水、畫畫、彈琴、唱歌，乜都得㗎喎，佢完全 係你試下有冇一樣係好鍾意想做啊？ 我真係問好多人都冇，咁變咗佢一旦失去咗佢呢個目標，咁當然啦，有啲人就轉移咗，可能咪養家囉，可能有仔女要養囉。咁就咁啫，係轉移咗啫嘛，係囉。咁但係其實你問佢有冇自己想做，佢真係冇。佢有咩興趣，其實冇乜。即係佢都係 又冇话有冇兴趣，佢随时都可以 quit 嘅。你话佢咪算唔兴趣？ 哦，系，我系讲紧时话，你有冇即系中意嗰样嘢或者兴趣？而家你问啲人平时有咩消遣，佢就系话使咪消费咯。 啊，冇错，其实佢哋一种消费同 kill time 嘅啫。其实佢系咪真系中意咧？系好大的 question mark 嘅。 哈哈， 如果你真系中意一样嘢咧，你系冇得 quit 嘅。 嗯， 系你唔会话因为结婚老婆唔准你再玩玩具。如果你真系咁中意，系冇可能嘅。即是你不会女老婆的以后不要唞气，你可不可以不可以啊，是吧，是一样那么严重的，其实是如果你可以的话，那你喜欢那样东西有限。 嗯， 是就是这样。即是其实是不是真的喜欢那样东西， 你自己问一下自己。其实应该问一下你的老婆这样应该取呢， 个人的相处是应该这样的。 系咯 ，anyway 啦，系啦，当然佢个出发点就话嘥钱啦，买玩具啦，唔重要嘅，但系我觉得唔重要嘅，系啊，即系我觉得人系应该有自己嘅喜好兴趣嘅，即系真正嘅喜好同真正嘅兴趣，唔系一时一样嗰啲， 吓，唔系狂热几年，成副身家摆晒转头， 哦、我识啲人系玩两三个礼拜又转一次嘅啲兴趣， 系啊，跟住之后转头将所有嘢玩晒出去，跟住又转咗第二样， 我识大把。 唔系，但系呢种人最好笑就系过完之后过一排，我屋企又兴翻又翻翻嚟咁样。 又会嘅，系啦，又买翻嘅会系啦。 系啊， 系啦。咁但系 anyway， 你问佢咧，佢话自己好多兴趣咯。 吓， 系咯，因为佢样都玩过啊嘛。咁系你唔 keep 到嘅就唔系兴趣啦。 吓， 系咪 ？anyway 啦，系啦，即系我哋不嬲觉得兴趣系终身嘅，一定系。 嗯。 如果唔系嗰啲系讲唔上嘅一种兴趣， 系咁可以头先讲话，即系听啲歌嗰啲咁啊，而家个 download 系咩好求其，即系好容易就有啊。咁你近时本身咪啲人其实要自己录噶嘛？我哋嗰时话， 哦系啊，即系以前就算你唔买只黑胶或者点都好，你会走去啲唱片 啊，冇黑胶冇 CD， 你都要整饼录音带，即系最旧嗰阵时啲电台播嗰时咪自己走去录。 只都錄啦，或者叫嗰啲唱片鋪叫佢幫你錄咯，唔知幾蚊就 夠 咯。咁跟住咪 係即係我啲咯，係啊，如果 一餅咧係你自己揀嘅，即係一個次序嘅咁咯。可能我要 係自己整嗰啲精選啊嘛，係咯。 跟住第二隻就張國榮啦，媽，第三隻梅艷芳啦，咁你可以自己寫俾嗰個人就幫你錄，咁幾蚊隻幾蚊隻嘅啫。咁都會製作一餅咗好心愛嘅錄音帶咁樣嘅。咁冇咧，而家嘥氣啦，係嘥氣。 系、 anyway 啦，系啦，咁其实就呢、這个可以再讲嘅，呢、這个可以再讲嘅， 嗯。 嗯。好啦，咁讲完咩啊？讲完就再讲落去噶咯，系咪今个礼拜有啲开仓嘢啊？ 吓，你话宇宙船嗰个？ 系、哎、哦，讲埋出嚟啦，唔怕啦，系咯。 吓，讲埋啦，冇错。 咁啊，话开仓咁样，咁啊就传闻就话佢执笠添，咁我就话啊，系好啊，系啊，好啊。 全啫，呢个就 全啦。咁我谂佢执啊，都系执咗卖书嗰啲嘅啫，卖书嗰啲分店啫。玩具嗰 part 应该唔会执埋嘅，应该就吓。 唔知佢啦。 系啦，系啦。 咁使讲翻宇宙船最早啊，知唔知？ 宇宙船最早咪应该喺中旅社后边嗰啲印刷铺里边咯。 哦，系长形好细间噶嘛。 即系唔系喺嗰个咩球场啊？即唔係街鋪球場嗰度嗰個鋪喎，係之前喺 哦，係唔係對住街呀，甚至喺個中旅社嗰個商場入面啦。 係冇錯啦，係全部都印卡片呀，印嘢嘅。後尾變咗係啲手板鋪嘅，轉咗啲。嗰度咁後尾先搬咗去嗰個乜鬼嘅球場對面啦。咁嗰時都幾好嘅，嗰時都幾好嘅。後尾做大咗之後就請埋啲好即係好牢騷嘅員工就咪唔得囉，即係我意思佢唔係佢唔得呀，即係話啲態度呀啲嘢唔得呀。 係。 開始店大欺客咁囉。 我嗰時係罵住啲宿客嘛，其余人入隊都唔錯嘛，問親佢攞有冇第二隻，佢就話最後一隻囉，我就知道。 我諗呢啲都厚啲㗎啦，係。 係。 咪總之佢做咗好多壞榜樣啦，即係訂貨又返嚟返嗰啲貨櫃就买得冇啊，其实佢宁愿攞返铺面卖啊，嗰啲咁好多啲咩行为啊，係啊。 訂唔到又唔退訂俾人啊！我唔知道我冇舐過，因為我好早已經知道有問題，我冇唔會同佢訂嘢嘅。我都係 我未試過同佢訂嘅啫。 現貨啱就買啦，係現貨啱仲要嗰樣嘢唔好有即係有複雜嘅構造啊！即係我驚佢斷手斷腳嘅，翻咗買啲嘢翻嚟，無謂。即係如果買就咁買個膠公仔，一眼睇落 OK 咁咪 OK 咯，買隻扭蛋嗰啲 OK 咯。簡單單一眼睇得到嘅，即係個玩具唔使盒裝嘅，即係佢打開嘅係透明盒嘅，咁一眼睇到有冇問題嘅，冇問題嗰啲咪都還可以啦，係啦。即係太複雜嗰啲，我就寧願去即係第二度買啦，係啦，就無謂有事嗰陣翻嚟嘈啦。嚇，冇乜意思嘅，係啊，即係最怕就係買玩具唔開心嘅。我就寧願貴啲，寧願過海，我都去啲即係我信得過嘅地方嘅。 咁好似見到佢開倉，好似啲人都係講玩具就唔係好平，係有啲即係精 品 嗰啲 OK 啦，係 嘛？杯啊咩嗰啲啊嘛，係咯。 哈哈，啲盒蛋啊或者嗰啲咁咯，我見到好似 係。唔係，我諗佢啲櫥窗嗰啲 display 爛咗嗰啲都有抌出嚟平俾你嘅應該。 係嘛？唔係，佢之前嗰陣時都有拎出嚟賣喎，見到佢。 有，之前有人同我講過買過翻嚟爛㗎啦。 嚇！ 唔係，佢就係話俾你聽係 display 啫嘛，佢冇話聽爛啦。即如果你要講明咧，就好似日本咁咧，爛都要講明嘅。 嗯， 唔係爛唔到冇人買噶。咁或者可能我已經有嗰隻嘢，我就係、是、唔知道我可能我有第二忽嘢冇咗，我想買翻咧。係 攞翻到零件 啊嘛。我攞翻到零件，我有我好強有呢陣客噶。所以嗰時無形都有人拆散啲件賣啦，點解冇啫？係啊。咁、 嗯、 你要老老實實話俾人聽有爛先得咯。你唔好哦，你買平咗哦，你唔 check 關人喎。咁即係咁啊，唔係幾 OK 嘅。 嗯， 系啊，同埋你 display 啲嘢点解会烂到咁样？我去开第二啲店咧，我反而我好中意去 display 啲嘢，因为 display 嘢反而仲靓啲嘅。 嗯， 系，即举例超人公司嗰啲系啦吓，佢 display 出嚟嗰件啊靓啲嘅，我觉得系，同埋冇嘢烂咗嘅，系，咁我唔知啦。OK， 不呢个就人哋话俾我听嘅啫，就买过嗰啲 display item 就烂嘅翻嚟。咁都係冇得換㗎啦，你呢啲講明係即係特價嘢係咪，咁就你 check 到就 check 到啦，係咪，即係好似買二手車咁啦，係你買咗返去先知攋嘢呢，就你自己就即係你唔識 check 啫，即係咁樣，咁所以我就好少會買嘅，咁以往我返去買書嗰啲仲會反而仲會買多啲， 係 即係書反而唔會話冇爛，唔會爛㗎，仲係咪？即係書冇爛，冇咁幾頁㗎嘛，就唔會啲書都好正常。咁咪個梯圖啱啊，啲價錢 OK 咪買咯。書又反而冇乜所謂啦，係咯。玩具我好少啦，呢個店就係。唔係太有信任啊，對佢係。 嗯。 同埋佢都唔好想賺我哋錢啊，我感覺。 嚇！ 你攞一千幾百出嚟去睇睇你乞衣啊？我感覺係係啊。 哦、 一千几百喎，我讲紧一千几百喎，乞衣喎。 嗯， 我有去同佢乞食嘅感觉啊。系啊，咁你会唔会想去嗰度帮衬啊？ 嗯， 咁其实我行过对面，人哋一样有得卖啫。 嗯， 系咯， 唔系系咯，啲竞争大咗咯。因为开头咗早嗰阵时，咪佢比较早卖呢啲嘢嘛。 手板賣手板囉，最初手板。 係啊，手板。嗰時我記得佢擺嗰時咪五星嗰個黃金騎士嗰啲手板咪整到好靚擺喺度，我見佢嗰啲。 係嗰時係。 係啊係啊。 咪 but anyway 啦，即係我成日覺得香港都係咁㗎啦，即係唔係淨係佢嘅，好多就啲食肆都係啦，翠華都係啦，係咪，以前做街坊生意嗰陣好好招呼啊，好好㗎，我以前日日都去食㗎，係咪，即係我舉多個例啫，即係咁，但後來你啊做到響曬賭啊，開曬啲嚇，開曬啲大店啊，咁樣係咪上咗市㗎？好似而家係嘛？ 啊，係啊！ 而家我好少去啦，係啦，好少去啦，唔係嗰回事啦，已經係啦。即係以前好 OK 㗎，即係啲人又好，大家有傾有講啊，咁樣唔係咁嘅依家，即係變咗集團式經營啊嘛，係咪？ 係 係啦，總之所有啲嘢而家香港人呢一變咗集團式經營就唔得嘅。我諗可能佢原裝嗰班人，可能啲老細啊，或者佢嗰啲早期員工，可能都仲係好有誠意嘅。但係你後尾請埋嗰啲人唔得啊嘛。係啦，因為我以前都見過佢哋train 人咧，你見到 train 啊，係啊，你話嗰件事件係啱啱 坑请咗啲新嘅员工翻嚟 train 嘅，嗰时有啲问题发生啊。 宇宙船系啊，嗰时喺咩啊？系咪呢个 Parkling 咧？嗰时系咪嗰度咪 Parkling 啊？即系 IKEA 嗰度咧。 嗯。 咁以前系有间叫 Loft 嘅嘢嘅，即系个总店就喺 Pacific 嘅。咁啊，嗰度有间嘅，咁佢租咗佢一个摊位做嘅宇宙船。咁就冇間隔嘅，即係就咁一個攤位你到百貨公司咁啦。 係。 咁嗰時我見佢哋 train 啲新人，咁叫啲新人平時喂，你都要睇下嗰啲漫畫書有啲成價，咁嗰個新人話唔，話我平時都有睇開漫畫㗎啦，咁樣，咁佢咪同佢講話你平時睇漫畫嗰啲中文嗰啲啊嘛，因為反而佢話我哋呢度多好多㗎，咁你睇下啦，咁你可以到時啲客問起啊，你可以介紹佢，嗰個人都唔好騷佢，第一日翻工嘅啫嘛。 系， 咁我又见佢又耐佢唔何咁喎，系我炒佢啦，你听唔使翻啦。 哈哈，咁嘅态度啊？ 唔系，咁佢冇办法，你唔见到嗰啲连锁式嗰啲玩具铺好中意请啲几不知所谓嘅后生仔女做店员嘅咩？ 系， 另一边厢嘅即系第二啲啊，吓卖啲比较玩具店啲嗰啲都一样系咁嘅，请埋啲人连经商都唔知系乜，但系佢卖车卖铁车嘅， 系 好冇嘢， 系都系呢啲咁啊！ 即系你请埋啲人，连自己买乜都唔知嘅，即系翻嚟，即系呢叫人在啊嘛， 吓 系咯，即系你有冇听过人才、人在同人灾啊？ 系 即系国语读出嚟好似差唔多嘅， 嗯， 广东话大分别啲，咁呢啲系人在咯、啊，好就人在咯、啊，唔好系人灾添咯，系咪？不断喺度讲咸湿笑话，我又听过啦。 吓， 喺度性骚扰啲女同事，我又听过啦。 吓， 即系咁，其实你喺度讲埋啲乜嘢，你都性骚扰紧我哋啲即系嚟睇嘢啲人喎。 嗯。 点解真系你铺头你会不断讲啲咁嘅嘢嘅喺度？即系喺个 counter 入边自己喺度玩啊，自己喺度，即系其实系。 玩 party 咁啊！ 其实好不济啊，同大家讲啊，即系你去啲卖咸碟嘅地方，啲人都唔会咁啊。你啲卖咸碟嘅地方啲人会唔会不断讲咸湿笑话嘅？ 唔会，点会？ 唔会啊，系咪？会唔会不断去玩啊？咁咪买咪买，唔买咪睇下啦，咪收钱系咁样冇嘢噶。 嗯， 系咯。你讲啊，宁愿讲下啊嚟紧嗰场马仔，即系嗰场马跑边只啊，咁样讲呢啲好过啦，系嘛？即系你唔会成班即系死靓仔咁喺度讲埋啲废话啊？呢樣嘢其實係極度影響個店入面嘅運作嘅，講真。 嗯。 咁呢啲你到底你個店裏面嘅人管理層有冇去管理？其實係責無旁貸嘅。你唔好話哎呀，我唔理都唔到，唔係嘅。即係如果你咁樣，你如果你真係執笠，就你自己諗下點解咯。咁我話不嬲喺我 backlist 上面嘅呢間嘢 ，OK？ 係啊。 嗯。 仲排得幾前嘅。 嗯， 系几乎系冇必要唔好帮衬佢咯，即系除非嗰样嘢得佢有翻，得佢有得卖，咁冇办法啦。 吓， 系咯，如果对面有得卖，或者对面海有得卖，我宁愿搭多廿蚊车咯， 嗯， 多廿蚊搭车，系啊，仲贵啲，仲要去到嗰个仲要卖贵啲，可能我都宁愿去第一间卖嘅，即系我就系咁啦。OK， 咁啊，不过大家如果用到执死鸡嘅心情，即系睇下有咩好嘢执就。即係可以嘅，係咯，即係送佢一程㗎嘛，大家心情係。咁啊，但係係咪即係我哋覺得香港好多啲即係經營玩具店嘅人呢，就或者早期嗰陣佢本身都好鍾意玩具，但係好多人就係做下，有啲好快呀，三個月呢就開始好憎玩具。 嗯。 咁如果你唔能夠 keep 住自己對玩具嘅尊重呢，其實我覺得你唔好開玩具店囉。即係我就好睇呢啲嘢。即係我唔係淨係睇價錢，我唔係唔睇，但我唔會淨係睇價錢囉。即係如果我搵到一間你自己比較尊重玩具嘅，但可能你賣貴少少，我寧願幫襯嗰間。我就係咁啦。我就唔鍾意啲人好似賣菜咁嘅賣玩具。 嗯、 即係佢只不過當佢純粹一件商品可以炒賣或者可以點。我唔係好鍾意幫襯呢啲鋪頭。即係個風氣好差。係 呀。 即係同埋呢搞到點樣大家可以唔開心咯，就係呢啲人咯。 嗯， 嚇，即係你買平咗，但係唔開心。但係咁，我寧願我買貴少少，我開心啊。即係你諗下玩係開心噶嘛，係咪？ 係囉。即係其實你行多步啊，同嗰啲大陸人參加嗰啲即係廉價遊有咩分別啫？ 嗯， 係啊，係平咗啊，咁咪嘈曬交咁咯，同啲導遊 係 咪一樣啫嘛？我都唔明點解要咁，即係貼錢買難受，係咪？ 嗯， 我寧願貴少少，但係即係人即係有招呼啊，大佬啊，係咯，即係咁啦，係咯，啊，即係我係接受唔到我使錢嗰陣咧要受人氣㗎。是你賺人錢已經受人氣㗎啦，係咪先？我使錢就受人氣？咩道理？ 嗯， 我絕對唔接受呢樣嘢㗎。係，唔係我唔使你多謝呀，多謝前多謝後呀，下次嚟過唔使喎。我去嗰啲都唔係話佢好咗笑容㗎喎，冇表情㗎喎，其實都。係，不過佢唔會比起我受咁解囉，佢正正常常㗎嘛。 嗯， 即係我要求係咁㗎，我唔係話要佢好好笑容呀，係係呀，鞠曬躬唔好，我要佢正正常常啫。同埋佢本身自己咧都系对玩具系有一种尊重嘅，我系要求咁样，系咯， 嗯， 系，比较奇怪系咪？你觉得我吓？ 吓，咁冇嘅，睇下个要求嘅都系。 即系我就觉得系要咁噶咯，吓，唔系一味平啊， 嗯， 即系其实玩具嚟嘅啫，我唔玩唔会死噶， 系正常系啊， 吓，我甚至乎可以去日本订翻嚟噶，我唔使经理啲零售店， 嗯， 系啊，系梗系贵好多啦。但我唔使受佢氣喎。 哈哈。 係咪係，所以有時有啲訂嘅呢，我有時直接日本訂㗎，我都唔我唔經佢嚟訂㗎，做咩同佢訂啫。 嗯。 係咪，即係訂咗都未必有嘅，何必啫，係咪， 嗯。 咁樣打個馬仔講下啦，我好少幫陣呢間嘢嘅，反正就是。我唔係只係講呢間，我講 all general 好多係有問題嘅玩具店啫，我唔係話頭先啲問題全部都係呢間嘢 ,ok? 有好多唔同嘅玩具店各自有問題嘅。咁馬仔有啲咩經歷過，或者聽過啲咩經歷咧？ 嚇，冇，都係好似嗱傳言，我唔知係真啊。佢都係話啲人訂咗貨之後，佢係 keep 咗啲貨拎去賣啊嘛。 哦，咪頭先咪講咗出邊 係啊， 後來翻咗啲價錢好過個訂價啊嘛，佢咪話咗訂唔到嘅攞咗去賣咯。係 係啊，呢個就呢個好出名啊，成日都講嗰啲 聽得多。 系，不过我就未去过佢嗰度订过嘢，买嘢试过嘅。 唔去，真系傻仔都去嗰度订嘢啦，真系够胆讲。唔系唔系嘅，唔系嘅。如果你一个月喺嗰度使一萬几千嗰啲嘅 V I P 嗰啲咧，佢就唔亏待你嘅。啊，咁你咪自己问下自己一个月喺嗰度使几多钱先咯。 吓冇啊！嗰时去上都系，因为可能买到顶笼咪几嚿水，点会买到过千嘅？ 哇，你唔好以为是过千都唔得啊。 吓。 是一萬几千啊，我跟你讲。 是要几千啊，是 不是几啊，一萬几千啊。 哈哈。 即是你挨近萬嗰个数啊。咁佢咪招呼你咯。喺老细出埋嚟添，我见过啊。 哈哈。 即咁做生意法咪奶嘢咯，是不是，即是佢觉得你买十蚊嗰个唔系客啊。咪不不呢样嘢好普遍㗎，香港由食市到咩都系咁 㗎。金铺都系咁喎。 金铺啊，一间间啦，一间间。咁有 咪好多嘅咁啊？ 有啲你买只戒指仔、买耳环仔，佢都会招呼你嘅。 哈、 个别店员态度啦，呢、這个就咁。但系你话 over all 咧，即系你话酒楼都系啦，即系你三几个人出嚟食饭，同你成围台唔同招呼态度噶嘛。 嗯。 其实我三几个人每个人嘅消费除翻开，我多过嗰个成围台嗰个每个人嘅消费嘅。 嗯。 系。即是他不是跟你这样计，他逐张单计嘛。 是。 是咯。他那张单可能就不止一围台嘛。哪有跟他斗啫，我们几个人是吧，你吃到几突都好是吧， 嗯。 你吃到几多啫是吧，不会吃得几多。不当然大陆客就会吃得很多的。他可以三两个人，但是叫成个好像去喝那么多东西叫。吃不完就打包。 是。 那除非你去到这样啦，是咯。如果唔係就你正正常常咁叫啲小炒，佢一定秒你咯，咁其實一樣嘅，我一個態度係一樣嘅，其實係。咁所以你話香港零售差定咩？我諗係咪要時候要檢討一下咧？即係其實好多呢啲咁嘅本土消費人都唔再出嚟消費，點解咧？要問下自己。 嗯。 係咯。即係咁啦，係咯。咁如果呢間嘢話真係執咧，咁我諗我都會燒煙花嘅。係啦，我都覺得係時候嘅，其實。咁你話有人賴話係嗰啲其他嘅細店即係去劈價而造成個困局㗎嘛，係咪？ 我咪有啲人咁讲啦。 关唔关事？ 吓、啊，唔关话应该，啲货量都唔同嘅。不过啲人有啲又话成日有人劈过之后就等我监啊，要成日都而家。 咁点解超人公司嗰班客系贵都宁愿帮上佢嘅咧？ 嗯，即系睇下点样同啲客做咯，我觉得。 咁咪就系人哋同啲客建立到一种信任咯。 吓、啊，睇下咪有好多事都系得罪人多称呼人少咁，咪发生咩事咯？ 咪系咯，其实呢样嘢会唔会紧要过净系价钱咯？ 吓、啊。 即係如果嗰個人係唔平唔幫襯你嘅，即係佢真係送你一程啫個心理， 嗯， 係嘛？如果大家關係好嘅，大家有信任嘅，咁唔話特別貴啊，總之個價錢正常，佢都會幫襯你咯。佢唔一定要好貴，即係要好平先幫襯你咯。 係 係咯，即係有時佢同你買，佢開心啲啊，或者佢信心大啲，係咪啊？或者佢知道啊，你度買咧啊啲嘢冇話即係你啲。差嗰啲留翻俾我啊，即系唔会咁嘅，系咪啊？ 嗯，跟足啲啊，或者有咩事？ 跟足啲系啦，或者订嘢，咁你真系同我订嘅，唔好话到时哦，翻咗又自己好起，即系呢啲一切都关事噶，唔好咁行傻。 即系慢慢积累翻嚟嘅。 积累翻嚟，点解人哋唔开分店？人哋就可能觉得都请唔到一啲好嘅即系员工去即系做翻嗰个服务，系咪啊？即係好似某啲餐廳咁，人哋唔開，咁點解啲開到講到新界咁多？梗係啦，佢間間啲質素都咁參差，係咪啲服務態度都參差？咁結果點？結果咪又執翻，即係咪又萎縮翻？ 嗯， 有咩用啫？係咪？即係我講食啦嚇，咁你 keep 唔到啊嘛，係咪？你嗰個服務質素同你個食物都 keep 唔到，係咪？ 嗯， 你原店係好食㗎，原店啲人好招呼，但係你分店唔得啊嘛，即係一樣道理啫嘛，係咯。anyway 啦，系啦，咁啊冇嘅，今次开仓啫，系啦，就冇话真系执笠，系啦，不过我就希望佢真系执笠啦，系啊， 冇啊，就系咁，嗯， 唔系我咒人好灵噶，我补多次， 系，咁跟住就有预告片啦，继续讲， 啊，忘记咗冇错，呢个嘅蜘蛛侠终于出场啦，喺呢个嘅， 啊，呢个美国队长三嘅新嘅预告， 系啦，咁但系我哋觉得佢似蜘蛛侠多啲。就唔係似蜘蛛俠， 係咪趕制都唔緊要？即係佢啲質感係完全同其他人唔同嘅。 佢唔好話同個人啊，係同美國隊長個盾都唔同啊。 係 美國隊長個盾啊，象徵好多件實物咁，但係個蜘蛛俠好似個膠公仔咁嘅。 係咁啊，都係今次啊，同阿死侍一樣，對眼色喐啊，又係。 喂，但係佢喐得嚟好騎呢喎，佢好似有眼皮咁樣喎。 唔知啊，我喺度鏡頭咁樣，隻眼變咗好似。 咪好似有眼皮咁咯。 是 你死侍是成隻眼变形的嘛，他没有眼皮的。 是。 是他不会一塊眼皮咁遮住隻眼咁样。他这个是有塊眼皮咁蒙埋隻眼咁样，咦好肉酸喎感觉。 是。台套衫台个 logo 都少怪。 个 logo 好钉过在心口嘅。 是。咪佢似返近似旧嘅，其实本身係再旧啲个版本嘅佢个 logo。 其实更加似东影嗰、那个。 哈哈。 我哋话咪黑炮送咗嗰隻炮机械人俾佢啊，所以有嗰隻炮头机。 唔系，而家啲人都系咁 key 嗰个日本版嗰个嘛。 系真系有啲似嗰个样噶，真系。 有啲似日本版嗰个样噶， 其实好战队红战士 feel 啊，应该话。 系啊。 有翻腰带系咪？ 系有个腰带，今次话应该有入嗰啲蜘蛛丝嗰啲弹啊嘛。 系啊，系啊，系。咁希望佢到時整唔係咁啦，我希望佢只不過而家趕製。 呢個趕工嘅，希望佢套正式嗰套戲唔會咁啊。 係咯，冇理由啊，執翻靚仔少少好啲啊。係 啊，冇理由咁膠啊，成日膠人咁樣。 膠人啊，蜘蛛俠啊叫做。 唔係佢跳翻去變咗好似蜘蛛俠嗰陣時，一二集嗰陣時佢喺度打曬關鬥嗰時咁膠 啊。好似膠過，好似膠過嗰陣啊，大佬定定。 我唔系嗰阵时，佢打得好劲嗰阵时都交嘅。佢系平时喺地下嗰时打咪人咯。 哦，你讲空中翻腾嗰阵啊？ 系啊，空中喺度即系用啲人做唔到嗰啲喺度转嗰阵时，咪一样咁交。 有啲似咁嘅 feel 系。 系咯，但系佢平时都唔系打关都企喺度都唔交，最难话系。 系啊，咁但系你又话啊，嗰个叫咩话 ？Tom 咩鬼话？嗰个靓仔叫做 Tom Holland 啊。 係 係嘛？嗰佢嗰個係你話喺片場會有出現過，咁係咪其實佢個人都有出場嘅咧？唔係得蜘蛛俠身。 真係唔知啊！有人佢呢個會唔會有咧？但係應該我諗佢係咪加啊？嗰段戲真係 應該係加嘅。但你話阿黑豹就人間體會出場嘅嘛？唔係得 係。如果嗰度有影，佢應該係之前啲事件嘅領導要出嚟嘅，應該。 即係有影到個男主角個黑人嗰個嘅。 係啊係啊有，啲海報有影佢真樣 嘅。哦，係咩？哦，即係佢唔係得黑豹造型出場嘅。 唔係，應該有真人嘅。 哦，真人嘅。咦，咁佢犀利喎！即係第一個係有自己作品嘅，第一次竟然唔喺自己作品出現，喺人哋嘅作品出現喎。 係啊，呢度係咯。 佢係第一個係咁喎，係咯。 咦，咁係咁，同埋好似見到佢，邊個好似我見到佢有一度同阿 Bucky 打緊嗰時候，俾人架直升機開槍射嗰時候掃落嚟，邊一個好似啲子彈揩到我身，有火花出嘅嗰件咩衫嚟嘅？ 可以擋到子彈咯。 系咯，我嗰件衫系挡到子弹咁咯。 唔知喎，咁佢而家连 Doctor Strange 都有，会唔会佢其实都系魔法嚟噶？ 唔系，佢食药嘅，应该如果原装今晚。 唔知喎，咁 应该拍嘢啊佢。 拍嘢拍到件衫可以挡子弹？ 唔系，件衫就应该科技嚟，我怀疑系嘛。 咁犀利？佢又你话佢跑得 快？佢都有钱佬嚟啊嘛。 你话佢跑得好快喎？ 系啊，追到电单车咯。 系咯，系咯。 咁應該我隊長追唔到佢啊！咁先 追唔到咯，佢啲超能力嘅程度去到 係咁啊，同埋見到係即係見到佢各自打嗰時候就好似阿 Vision 俾阿紅女巫搞掉啊！係啊，咁同阿 War Machine 又中咗炮啦！咁我懷疑嗰炮係咪 Vision 射出嚟啊？係咪俾阿紅女巫控制定咩咧？係會有條黃色光，因為佢哋唔識射光啊！佢裏邊啲人 係咯，邊個識射光嘅？ 系啊，得 Vision 识射咁嘅光咯。 系咯，阿 Iron Man 又唔系射黄色嘅。 系。 Iron Man 射阿 War Machine 嘅。 系啊，冇啊，佢一齐同佢飞掉喺后面射中佢。 系啊，边个咧？嗬。 系咯，咪得 Vision 射咁嘅光咯。 真系唔知啊，可能系啊。 系啦，咁啊，见到咁就 OK 嘅，我觉得套戏应该。 哦，咁唔会太差嘅，而家仲越加越多人。 系，不过我唔知啊，佢。咁多人讲唔讲到啊！真系， 我惊佢加烂咗啊！ 系啊，拖到咁样，又见到阿 Ant-Man 即系咁啊，阿鹰眼啲战士都跳出嚟啦，跳翻鹰眼。 我惊佢加到咧，变咗好似啲战队乱入咁啊，无端端又多啲人打两下又走嗰啲啊。 我嗰蜘蛛侠你系呢个角色嚟喎。 是啊，我惊佢系咁啊会。 蜘蛛好明显系，我突然间走出我转头又撇咗啦，应该我觉得系。 乱入嘅，系啊。 应该好大机会啦，因为呢个加上去咁，佢唔会关佢事，咁应该都系出一出咁啊，冇啊， 夹硬出场啊，大佬。 系咁，同埋佢有一度见到有个监狱咁嘅嘢啦，系啊，整咗个。 嗯。 系啊，咁佢都系困住佢哋咁啊，唔知点啊，咁啊套戏就会个感觉上好过 Batman v Superman 咯。 咁咪两睇啊，好难讲啊。咁又未必差嘅 ，Batman 又系 咯。起码咁佢唔系因为 Batman 度攞翻啲分啊嘛，又系。 Batman 嗰部分我有兴趣睇先啦，最少。 哈哈。 即系我唔理超人嗰成集先啦，即系 Batman 嗰 part 我有兴趣睇嘅。 哈哈。 同埋应该几多讲 Batman 嘅。 就呢度系咁，之前预告影到又影翻，又佢老豆又中枪，我影多次。 应该都讲多啲嘅 Batman 系应该比得上。 系。 系咯。咁啊，我又覺得未必邊好睇啲，咁兩套都要期待嘅，咁本身。 咁兩套實睇啊。 同埋仲有 X-Men 咧，咁 X-Men 嗰個新 poster 又見到雷射眼都有反中都出 翻。終於向啲海報出現啦，唔使俾人啊！我幾驚佢係得個頭喺後面，好似做啲鬼影嗰啲咁咧。 佢影畢業相咧，後面多咗個人，啲鬼相。咦？邊個嚟噶呢個？雷射眼咯、啊？咦？有佢喺度嘅咩？佢唔係死咗㗎喇咩？我哋幾時有咁嘅同學㗎？個存在感好低嗰啲，幽靈。 係。唔係，同好似見到阿 Beast 好似個樣完全唔同嘅呢個月。 阿 Beast 係成著衫添咧，今次啊。 係咯，唔係個化妝完全唔同，好似之前 First Cut 冇咁多毛，嗰啲毛越多，係咪照翻佢嗰種跟翻人哋嗰個？ 似翻漫畫啲好似啊。 係，咪跟翻佢開頭嗰陣時舊版的 X-Men？ 係，好似係，好似係。 系系咯，啲毛多啲噶嘛，之前啲毛好少啊，似蓝毛毛噶嘛开头。 但佢个人个演员就冇乜唔同嘅啫。 系个人咯，系变唔知系佢。 个 Beast 系咯，个 Beast 嗰个型啊，完全唔同咯。 唔同咗系， 係啊。 咪因為變得最犀利係阿 Jennifer Lawrence 成肥曬師奶咁。 嚇、啊！我就見到啲相，我認唔到係佢嚟嘅。 有少少呢個邊個嚟？ 係無端多咗金色 師奶 頭髮嘅師奶啊？點解？ 係多咗個師奶啊！ 係咯，多咗師奶咁樣，我就係見到佢。哇！肥得好緊要喎，就浸曬都掉喎，去到 好大劑啊，大佬。 系啊，就变咗型喎，真系变型女喎，真系。 真系变型女。唔系，可能佢平时变型辛苦啊，要控制每一条肌肉咁样去变咧。平时需要放松少少，咪撇咗咯。啊，即系咁辛苦做咩啫？咁啊，搲啲咪搲啲啊嘛。可能佢根本来就系肥婆嚟啦。平时即系要靓女啊嘛，后生嗰阵咪整到自己瘦啲咯，就好攰噶嘛，成日都咁样。 嗯， 放松少少咪变咗呢个师奶碌咯，咁解唔解释到啊？ 系嘛？嗯， 咁下次用换人添啦，应该系嘛？ 系，咁啊呢几套啊嘛，跟住一 系啊呢几 套咁 啊 落嚟 啊，一定落嚟啊，咁啊都我又冇话边套好边套唔好嘅，咁三套都一定睇噶啦，系咯，即系得走啫嘛，系咯， 系 就系咁啦，系咯，我哋仲冇嘢， 冇啦，差唔多啊，应该讲咗， 差唔多啊，讲晒啦系嘛，兜匀咗几多嘢噶嘛，系咯。 系， 咁冇一样都叫讲少少啦，系咯。 系啊， 讲少少啦。咁啊，下个礼拜有冇嘢讲啊？ 下礼拜反而好似冇香港冇科幻片啊！ 冇真系冇科幻片，戏啊实有，但系冇科幻片我真系死啦。 系啊， 又空窗啦。 系咪讲翻咁？ 一系逼晒落一个礼拜度系嘛？一系就冇啊！激到你真系。 咪讲翻今日讲嗰啲长讲啲咯， 系嘛？咁啊，讲下下啦，不如讲下嗰个咩 Zootopia 先啦，好嘛？优秀大都会啫，咁我都叫睇咗少少嘅，虽然冇睇晒成出，系啦，咁啊呢套都好值得介绍，因为反正24号就要讲 PFOG 噶啦，系嘛？ 系咯，要讲系咯 ，PFOG 噶啦，咁啊应该冇乜时间讲第啲嘢，咁啊讲咗先啦，下礼拜讲下嗰个 Zootopia 先啦，或者有其他嘢嘅仲系啦，咁啊再睇下中途杀出啲乜嘢啦。下个礼做咩名啊？做嗰个 EU 咩超时任务咩？ 吓未啊？ 未做啊？ 未做啊？应该系 唔知喎、啊，嗰啲潮流教主而家一个礼拜做七日噶、啊，会唔会都完噶啦？下礼拜已经 七日， 做咗七日噶、啊，系咯， 系 知啊？睇下睇下到时有咩有咩？ 啊，真系同人哋相反，人哋啊越嚟越耐咁一个礼拜咁或者咩先有一集噶、啊。香港最多而家列惊你班友等唔切啦，做足咁多人啊！ 知啊，系咯，咩意思啊？都冇嘢播，反正啊， 系咯， 冇嘢播埋佢咯。 唔知啊，一边咁快，系咁啊，扯住佢要做足咁多日喎要。 咁、嗯、我 都有识喎，唔知做咩。 有睇啊，呢度潮流教主，我起码如果难得有一套正经冇搞笑嘅剧先。啊，同埋冇乜爱情线嘅 ，so far 都。 嗯。 即系每一集几乎都系讲住件事不断有新嘅危机咁，我觉得好少有嘅，即系现而家嘅无线剧已经系。 嗯， 即系《孤物论》佢好唔好都好，都值得睇下啦。不过好，我见到好多人都话冇睇啦，不过就 嗯系啊， 中意睇啊，唔知咪唔中意啊，蔡思贝定咩？ 嗯， 定系话佢哋好似自己公司啊，好似话 系嘛？ 唔使睇佢啊， 吓平时都系咁样，唔使再做一次啊。 有人咁讲啊，佢话冇，即系睇翻自己咁，用咩？因为自己劲啲啦，公司斗得系嘛？ 吓系啊，谂翻自己公司点救睇佢啊！ 即系佢转咗做古装咧，就反而啲人就睇，即系工薪计嗰啲。 佢但系因为唔系而家咁接近佢自己做紧啲嘢嘛。 咁咪做翻时装咧，咁咪即系同咪同你公司一样噶嘛？ 系同自己公司一样，费事睇啊！ 唔使睇啦， 系咯。 自己公司斗得劲喎，佢啊嘛。 系咯。 唔知佢 系咁样搞啊？ 我咁讲啊，系咯，系咪我唔知啦。咁我反而有睇啊。真系难得，真系好难得，有人难得一套冇搞笑嘅电视剧啊！好啦，咁冇啊，算噶咯，系嘛？ 系 冇啊，咁下礼拜做啦，再下多个礼拜先有蝙蝠侠对超人正义曙光啦。咁又话会做呢个少年尼赛亚啦，咁仲有头先讲嘅 Zootopia 呢个优秀大都会嘅，就系三月24号嘅。咁三月31号咧就会有嗰个银河铁道啊，搞搞搞啊，唔系999啊，系搞鬼个搞，系啦。咁啊嗰套即系科幻嘅，咪讲到太空咁，但系就搞笑嘅啫。基本上啲外星人都系人扮咁嘅样，好抵死嘅啲样，系都奇想嘅嗰度系啦，漫画改编嘅好似啊。 嗯， 好啦，咁啊4月7号咧有呢、這个诶呢、這个咩啊？阿雷神啊， 做一套白雪公主与猎人的续集啦，咁就冇白雪公主啦，猎神魔雪叛变。咁另外呢好似话会做到韩国嗰套叫鱼腩突变喎。即係嗰套讲过嗰条友呢唔知食咗啲乜嘢变咗条鱼啊，变咗 鱼头啊。 係。 係啦，即係其实都系啲好搞嘢嘅戏啦，你唔好当系佢好假嘅整得。即係都系有啲社会问题嘅故事啦，其实。係啦。好啦，咁4月14号呢就我哋头先讲过嘅10号啦，呢、這个 Coverfield Link 啦，就系末世街10号。 係。 好啦。咁另外呢係咪呢個嘅4月28會做美國隊長3啦， 係 5月19呢就係呢個 早喎美國 係啦，5月19就係變種特工啦 X-Man 啦，天啟滅世戰。 嗯， 5月26有愛麗絲夢遊仙境2啦，穿越魔境嘅。6月9號呢就除咗忍者龜第二集魅影突擊之外呢，魔獸爭霸就話做啦，咁另外又話會做非常道喎，第二集我都會係6月9喎而家話。唔知係咪啦，聽住先啦，即係撈咗 CME 嘅續集啦。咁嗰套又係咪又有啊咩啊 ,Harry Potter 係咪 係 Harry Potter。 Harry Potter。即係拜隊威頭先講嗰套騎呢兄弟。 你話入面有啊 ,Donald Trump。 下個禮拜先講。 唔係呢個下禮拜講嘅。 真係好笑。下禮拜先講。講起 Harry Potter 真係真係真係諗起。好核突嘅啫 ,ok, 咁啊6月23呢就呢個天殺地球反擊戰呢、這個嘅復甦紀元嘅，咁就話6月23嚟嘅，睇下冇改呀。咁6月30呢就呢個鬼屋驚空162嘅。咁7月21就除咗星空奇遇記超越時空之外呢，就話會做埋捉鬼敢死隊添，即係嗰日唔知係咪堅啦。但佢個戲院就咁叫捉鬼敢死隊咗，即係冇話新呀，又冇話二呀，話咩三呀，冇喎，又冇話知乜乜咁喎，就咁捉鬼敢死隊，即係佢真係當回觀 真係唔知喎，係喎，佢套戲真係叫真係捉鬼 敢死隊嘅 Ghostbusters 嗰度都冇話加啲字呀， 冇加啲嘢字呀，因為 reboot 嗰度呀，咁樣 咁當係呀， 但點解佢預告嗰度又咩咁多年嘅有 new team 咁樣，你好似有 唔知呀，可能佢講嘅電影係嘛 吓，真系唔知喎。 个古仔入边分分钟真系当冇发生过啊！我怀疑啊， 唔知啊真。 好啦，咁7月28就有呢个半碟追击5啊，麦迪文啊。系咁呢套好似会有啊 ，It's Machina 嗰个女主角都有份做啊，今次。 嗯。 系会加埋喺呢度做啊，咁大家唔好话唔识啊，人哋而家最佳女配角。 嗯。起码个多响咗啲啊。 系啦系啦，唔好话个女边个嚟噶咁啊。咁啊，8月4号就有呢个自杀。特工超能部隊啊，即係 Suicide Squad 啦，咁樣。咁之後當然仲有好多嘅，咁樣唔講住啦，係啦，嗰啲可能啲期都未 firm 到好實啦。除咗話怪獸與他們產地啊，11月17呢個比較 firm 啲之外，係啦。 嗯。 但其他啲唔係好 firm 嘅，唔報住啦，即係都唔知啊。Doctor Strange 啲幾時做嘅？ 係。 即係睇派應該都係10月內嘅。但我見到佢哋拍嗰啲片好笑喎，搞埋啲搞笑樣啊 ，Doctor Strange 啊，福爾摩斯。都 系，入边有搞笑唔通？ 我唔知喎。 佢咁嘅样搞笑好大镬啊！ 吓，咁我谂佢入边冇嘅，佢拍戏嗰阵搞笑啫喺度。 吓吓， 嗰啲 NG 嚟咧，我谂系入边应该正经嘅 Doctor Strange 应该系唔系傻嘅 ，Doctor Strange 好严肃嘅，好似 系 啊，即系起码根据卡通系啦，呢度唔会变咗 Tony Stark 又变咗傻佬啊。 唔 ，Tony Stark 都冇傻啊。 啊，咁啊都冇所系，咁冇理由嘅，应该系佢拍戏嗰阵玩嘢喺度做啲怪表情嘅啫。 系 啊，你头先我哋冇提过话 Doctor Who 有份做嗰个咩傲慢与偏见啊？ 哦，冇啊，系 Doctor Who 系啊，做咗牧师啊嘛，佢个远房亲戚啊嘛。 系啊系啊，后屘帮佢哋证婚啊，系 Doctor Who 嚟嘅。Doctor Who 即系边个版本？即系有做过上一集 Terminator 做嗰个 T 几多啊 ？T 五千。 系八千啊，我五千定八千。 即系嗰个，我系胶面嗰个啊。 是 那個 Doctor Who 有份做的，不是搞清楚你 Doctor Strange 是你一樣贏的。OK, 好都沒了是吧， 沒了 沒了，好好了，那明謝回提供這麼多資料給我們的聽眾們，多謝大家，我轉個頭都會放上這個 myallucats.com 和 SciFi 41, 是啦，應該香港網台會看到我們的。咁另外呢，香港播放 catchway.com 呢要等我哋擺埋上去，另一度就係呢個 scifibackup.thisistab.com 嗰度呢，咁就會見到㗎啦。咁另外都會再擺上呢個 scifi411backup.wordpress.com 啦，同埋 all the way scifi.wordpress.com。 系啦，咁啊，欢迎大家加入我哋听众群组啦。咁其实呢个先紧要啊，大家快啲黐住我哋，因为我哋随时有啲咩 post 啊，啲咩，即系或者你听唔清楚，头先我讲嘅 link 咧比较复杂啦。咁你翻嚟 Facebook， 我哋全部第一个已经喺置顶有翻噶啦。OK， 咁我哋 facebook.com 啊，斜同 groups 斜同339261276632嘅。咁网上播放时间咧，逢星期一有 record 先啊。咁另外去 openskyradio.com 美国时间，逢星期一有我哋后期制作版嘅，再加经典重温嘅。好啦，同大家讲声，好，拜拜， 拜拜。